经开展，会尽最大努力，俾下任校长能够喺良好嘅基础上，带领浸大继续向前发展。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话：，美国国会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同埋坚决反对，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同埋强烈谴责，已经就此向美方表明严正立场。杨洁篪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涉。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有关法案严重损害中方利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香港当务之急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中方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阻止该法案成为法律，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美方任何企图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发展的图谋都不会得逞。香港在祖国内地强有力支持之下，必将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913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33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7点，升50点。跟住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阿里巴巴是报187.6，腾讯控股335.6是跌了3.2，美团点评100.8是升2.5，建设银行6.4冇升跌，中国平安91.1升2毫，友邦保险79.35跌7.5，中国移动61.55跌4毫，顺达生物是报29.1升5毫，雅高控股是报5.2是跌了9仙。工商银行5.76是升了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081，瑞士法郎7.844，澳元5.315，加元5.882，新西兰元5.022，欧元8.6253。每百日元对港元7.1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3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35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1.12美元，卖出14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一宗坏车啦，喺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咁就系狮隧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嘅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就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喺桥面灯位。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铜锣湾消防局，西行龙尾就在西湾河，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蓝田港铁站，现在西隧都有车龙，龙尾就排到去政府总部，就是西隧过去九龙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去中环方向，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那段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碧丽道。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界限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那段是车多缓慢，龙尾过了联合道。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希尔顿中心对开。提一提大家啦。港铁方面，大学站是仍然关闭的，个别车站的出入口都是会暂时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其余的车站、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将会在晚上11点半钟结束。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点38分，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43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这个区议会选举的选举结果已经是全部揭晓了。今次可以说是民主派获得是大胜。在452个直选议席之中，民主派是拿到超过八成的议席，即是380几席的。有些人就形容这个是一个民意海啸，是一个政治公投。也有些人形容建制派今次所以说可以说是崩盘式的败选。很多的建制派的重量级人马也都是在今次是落选的。咁连带于一啲以往都系一啲嘅乡市派、建制派去到主导嘅一啲乡郊地区选区嘅啲选情咧，今次咧都有啲嘅民主派咧系成功喺呢啲嘅地方咧能够当选，包括譬如话系18乡啦，有3个选区咧系有民主派当选，屏山咧亦都有2个，锦田咧亦都系有民主派嘅候选人咧系胜出噶。呢啲胜出嘅呢啲乡郊地区嘅一啲当选人咧，都系好多系年轻啦，系啲所谓素人啦，可以喺今次度当选啦，击败一啲盘踞多年嘅啲乡事派人士。呢啲嘅当选人入到去议会之后，究竟有啲乜嘢嘅打算咧？佢哋又点睇呢个区议会嘅角色，同埋其实佢哋今次选区里面一啲乡郊地区嘅民主嘅发展咧？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请嚟两位相关嘅嘉宾一齐嚟倾下。大家咧关注于区议会选举嘅结果，尤其是喺呢啲嘅新界乡郊嘅选情嘅听众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26号朝早9点，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中央冇就建制派大败嘅区议会选举结果向佢问责。 今次嘅选举变成咗一个系反对政府或者去对政府表示不满嘅议题嘅选举，当然系对建制派嘅候选人有一定嘅影响。但系我高兴听到咧，呢个系无选建制派继续服务市民嗰个初心。咁所以一如既往，我哋同所有有志服务市民嘅团体同埋人士咧，都会冲诚合作嘅。 十一点，民协副主席杨旭建议民主派善用各区区议会议席嘅优势，推动改革议会制度同埋公民社会参与。 民主派系有能力，系有经验，可以令到区议会唔系纯粹一个政治花瓶，是可以做更加多实际的工作，可以令到政府的拨款是更加急市民所需，而不是成日做埋啲嘉年华啊，咩国庆酒会。 下昼两点半，红磡海底隧道将会在听日清晨五点恢复通车，所有收费亭亦都会重开。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咁过去两个星期咧，我哋都好灵活提供咗有呢個臨時嘅免費嘅渡輪服務，雖然我哋會聽朝清晨五點鐘咧，紅隧就全面通車，恢復正常，但我哋仍然咧喺呢兩條航線咧，暫時咧我哋到禮拜五我哋先至停止，即係有一個緩衝。 三點半，警方封鎖理工大學第十日。校方組織工作小組搜尋校園嘅時候，發現一個女留守者正係由輔導員游說離開。理大副校长韦炳刚： 如果我哋觉得相信啊留守者已经离开晒嘅话咧，下一步要做嘅咧就系清理校园里边危险品，先至可以做清洁嘅。 浸大校长钱大康宣布将会喺出年任期届满之后退休，佢强调同近期嘅政治环境无关。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1872311呢一次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啲区议会选举入边一啲新界乡郊选区嘅啲选情啊。咁民主派咧都喺呢啲地方一啲嘅选区咧系赢出咗噶。大家有咩意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咁我哋直播室里面咧就请嚟两位嘉宾啊，一位咧就系朱海迪，你好。 大家好。 嗱，朱海迪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佢今次亦都喺区议会选举里面咧就领导一个以佢名下嘅新界西朱海迪新界西团队去到参选。咁今次嘅选举里面咧，你哋喺九个选区都有派代表出去参选，咁赢到八个嘅吓。 系。 咁而咧就系另外一位嘉宾咧就系方浩轩，你好。 大家好。 嗱，方浩轩咧就系属于一个组织咧叫做动员十八啊，元就系元朗个元啦，十八嘅意思咧即系话你哋有三位嘅成员咧就系选咧呢个嘅十八乡唔同嘅选区吓，结果咧就系有两位系胜出咗嘅。系啦，咁不如都一齐讲下你哋今次嘅一个选举嘅情况啊。不如请朱海迪讲下先啦，你点样睇今次嘅选举结果呢？ 尤其是全香港， 全香港啦，尤其是系一啲新界乡郊、元朗乡郊嘅一啲选情。 全香港嗰、那个选举结果当然系都令到我好意外嘅，因为就算系好乐观嘅人都好咧，都冇想象过可以一夜之間就由十八個區議會都由保皇黨控制變做17個，而家係由非建制派或者叫民主派控制翻咯。咁翻翻落去元朗區議會為例啦，亦都係我哋一路喺鄉郊工作或者元朗工作，特別係經歷咗721嗰個西鐵站襲擊之後，我哋係有好大嘅意志咧。係好希望扭轉呢一種區議會去包庇721事件嗰種局面嘅，咁所以元朗區議會可以翻盤，而家由民主派主導係非常之具標誌性嘅。咁第三就係鄉郊選區都我覺得係從個結果睇到係仲係一啲比較難攻陷嘅選區嚟嘅，譬如話。大嶼山 或者是我自己选的八鄉南，有部分的选区你看到就算有那个全香港对于反修例那个运动的带动呢，始终那个由鄉市或者整体建制派的反动员呢，其实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咁当然已经我哋喺十几二十个鄉郊选区里面呢，我哋差唔多赢咗都十二三个，我计个数，由西贡离岛到林村、船湾、屯门鄉郊，以至于元朗几个鄉郊同埋长洲，咁加埋都超过十个。咁呢个係非常之重大嘅突破嚟㗎。我諗自从有区议会开始以嚟，我想我们民主派都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是会可以在鄉郊选区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嗯，你隔离就是其中一位在鄉郊的选区赢出的胜出者，方浩軒，你就在这个十八鄉中这个选区就是胜出了，更加就是击败了鄉事派人士梁福源的仔梁明坚的。咁你又点样睇今次你自己胜出呢？系有咩感受呢？ 老实讲，今次喺一啲乡郊嘅地方可以赢到个选举，其实系几意外嘅。因为我哋落区嘅时间唔多，几位乡郊嘅候选人落区嘅时间其实可能只系几个月咁样。咁好老实讲，系而家嘅社会气氛带动呢，差唔多接近半年嚟发生嘅唔同冲突，令到大家会觉得哦，想试下一个新嘅人去做咁样。 嗯，咁不过朱海迪你自己都有自己有选啦，选八鄉南啦，不过就落败嘅。今次就係你第三次选区议会啦，咁都落下败嘅。不过就见到你嘅得票呢都係，或者得票嘅比例呀都多咗好多。 我感觉我就好似一个游水参加游泳比赛嘅人啦。咁虽然我已经游得好快啦，咁亦都游嘅路程都远咗，咁但係硬係去到个岸边呢，就个终点线好似自己识喐咁样囉，喐咗又喐开咗300咁样。咁 对方都多咗票。 係啦，其实因为我如果听众未必知啦，我11年选八鄉呢，我係200几票嘅啫。咁就我嘅对手赢就係1400票。咁去到15年呢，我就有1400票。咁我对手就2800票。咁我今次諗，我3400票咯，谂住 OK 啦，点知我对手有3700票，咁都系一个好似不断去碰撞一个同墙铁壁嘅过程咯。 咁个距离都收紧咗嘅， 距离收紧咗，但系有好多朋友选民咧，即系PM 我就话阿迪下次掂噶啦咁样，但系我其实即系经历咗三届之后，我对呢个下次掂呢个咧系有少少。问好嘅咁样，当然就关键其实我觉得就係、是、一个唔系原居民嘅人呢，点样去争取到原居民嘅群体，佢都会相信其实呢唔一定系投个亲戚嘅，系一个人到底佢有冇諗法同埋佢嘅工作能力其实都系重要嘅咁。咁我諗要时间去证明呢一样嘢囉，希望方浩軒同埋一众赢咗嘅人就帮我去证明到呢样嘢呢，可能下次我係易赢啲 嘅。方浩軒呢，你就今次嘅选举里面呢，就係赢到主要嘅对手呢，成差唔多1500几票咁多嘅。咁亦都係胜出咗十八鄉中呢个选区啦，赢咗鄉事派嘅对手啦。你自己觉得话呢、這个对于呢个结果又点样睇呢？或者係你觉得个选举过程又有啲咩嘅感受？ 其实我都几，我冇諗过会有一定嘅差距，即係本身以为可能係喺几百票入面去分胜负。咁我諗係真係元朗今年嘅选举气氛唔同咗，因为真係每一区都有得选，以往可能有一半嘅人係区议会选举系唔关佢哋事咁样嘅。系啦，咁即系而家今年每一个区都有啦，咁带动之下啦，咁同埋即系我谂真系有一啲人，无论系村民又好，住屋苑嘅人都好，少部分住屋苑嘅人啦，我哋个区都，咁即系佢哋都会想有一个改变咯。咁其实选举过程都会感受到佢哋真系会去问究竟喺政纲上边嘅一啲嘢，而唔系再净系可能拣人。佢真係会去睇个政纲，真係会睇做唔做到嘢而去揀。 咁具体啲啦， 你食官头先话即系选民想改变，你将即将入到去区议会入边啦，你一啲嘅首要任务系做啲乜嘢咧？你想带嚟乜嘢嘅改变？ 咁今嚟緊最首要任務一定係去查返721事件啦，因為好多街坊其實非常之擔心呢一樣嘢啦。另外就係一啲大白象嘅工程，因為元朗都有唔少嘅大白象工程啦，例如最大家所知嘅17億橋啦。咁雖然喺區議會已經過咗，咁但係即係街坊都好期望我哋可唔可以去再扭轉返，唔好有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咁其次尤其我自己個區就係交通嘅一啲問題。 咁会系交通上有啲咩问题呢？ 因为其实一路随住成个元朗南发展个规划，其实做得麻麻地，即系几个屋苑落成之前，其实好似冇预计过会有咁多人咁样。咁但系明明其实你就会预咗有几多火入火噶啦。咁但系即系公共交通嘅配套啦，同埋条路塞车问题都系好严重的。咁以至成个大堂我另一位成员司徒博文十八乡西个区，其实佢哋出嚟市区系更加难。 嗱，而家嗰个元朗区议会个政治形势咧，就直选嘅39席入边咧，咁你民主派咧就攞咗33席，吓、咁啊加埋咧，就算建制派咧加埋咧六名啊，呢个乡事委员会嘅当然议员都好啦，咁、仍然咧民主派系可以喺元朗区议会里面咧系攞到过半数嘅议席噶。咁、有呢个政治嘅优势嘅时候，其实你哋又会有啲咩嘅计划咧？即系可以可能好多嘢嘅改变都可以你哋去到作出噶咯，系嘛？ 其实今届泛民主派可以攞返大多数嘅议席啦，即係我哋之前开始讲话过半，咁甚至而家可能係叫做大部分。其实我哋更加战战兢兢去筹备嚟緊复会嘅工作，因为当我哋唔係再去諗点样可以同建制派去角力，而係真係要建设到一啲嘢，係做一啲惠及市民嘅嘢嘅时候，其实那个工作是更加重要，更加可以带来影响。 方浩轩，大家听众听到都听得出啦，你是一位年轻的当选人，24岁吓。咁呢个第一次当选啦，第一次参选当选啦。咁其实在做区议员的时候，譬如你会不会都有些会唔会真系经验啊，或者系认识啊，会比其他人系舒适咧？会唔会真系会请教一下其他即系资深啲嘅议员点样做一个区议员咧？ 绝对喺选举过程已经开始请教唔同嘅前辈啦。咁好少少，我自己好彩就有做过两年嘢，咁即系同埋都有接触唔同嘅 generation 嘅人啦。咁希望可以帮到少少。咁其实都之后无论系喺议会上边啊，或者喺地区工作上面，其实都真系要向啲前辈好好学习，尤其系即系我个区屋苑同埋村都会有。咁其实无论喺一啲屋苑事务啊，或者乡村嘅一啲事，都系需要请教啲前辈、 不如问下朱海迪啊，又点样睇一啲有乡郊地区嘅区议会，譬如元朗区议会嘅啲政治形势咧？你自己期望会带嚟咩改变啊？ 如果純粹講鄉郊嘅選區咧，我覺得其實大家當選人可能佢選嘅時候未必咁樣規劃，但係大家係背負一個除咗全香港推動民主嗰個任務之外咧，仲有係講緊針對於鄉郊呢一個區域嘅代議制度嘅改革㗎。我所講嘅就係、而家我哋同呢啲鄉郊選區平衡嘅，會有村代表啦、鄉事委員會啦，同埋鄉議局呢一個三級嘅架構嘅。咁喺好多時候香港嘅發展議題咧，你都會發覺其實會涉及鄉郊地區啦。咁嗰個爭拗都係話，到底咩嘅發展對香港最好啊，或者咩嘅保育係我哋需要做翻啊？咁但係喺嗰個鄉郊而家如果由鄉議局、鄉事委員會係比較着重短期嘅土地利益嘅人去把持咗嗰個政治權力嘅話咧，咁喺嗰個講説話嘅時候，其實就會忽略咗第一就是長遠嘅香港嘅利益啦，亦都係忽略咗其實真係實際上住喺鄉郊嘅嗰啲村民佢哋對於生活嗰個期望咯。咁所以我諗由頭先我所講啦，由西貢離島到大埔北區、屯門、元朗、 以至於長洲幾個離島，如果都有人是民主派是當選，他們不單止是民主派，他們應該是帶著一種更加邁向可持續發展的永續發展的願景，是去在地有些實踐，而那個在地實踐就進一步影響埋由呢個村代表去組成嗰個鄉市嘅架構咯， 有好多概念性嘅詞語啊，即係一啲可持續發展啊、在地嘅發展啊，或者具體啲嚟講係啲咩嘅？ 譬如話我哋而家香港地成日話喺中地嗰度起樓啦，啲露天貨倉咁樣。咁但係中地起樓，其實我哋嗰個目的都係想保護翻啲鄉郊環境啊嘛，保護翻農地啊、魚塘啊、生態嘅重要嘅地帶啊。咁但係而家其實係鄉市派。土地擁有人其實佢唔重視呢啲嘢，佢覺得都係攞嚟填平咗佢啊，做停車場啊，賺租金收入最好啊。咁我覺得呢啲就係具體一班新嘅鄉郊員可以為我哋帶嚟嘅改變咯。 嗯，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啊，講緊就係區議會選舉一啲嘅鄉郊選區嘅啲選情。直播室嘉賓有朱海婷同埋方浩軒，轉頭咧就係繼續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早前因为示威活动遭破坏而封闭超过一个星期的红磡海底隧道，听朝早5:00重开。红隧全部四条行车线所有收费通道可以同步开放，但是未能够以信用卡付款，可以使用八达通。所有用红隧的巴士线听日可以恢复行驶。被问到警方会不会先到理大清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两件事无关系，当局评估开通红隧是安全，而安全并非只是限于交通，亦都包括行人安全，强调有信心才会重开，不会冒险。他表示希望理大事件能够尽快以平和、灵活、温和的手法平息。另外，管理公司有清洗隧道马路以及是墙身，亦都检查过抽风系统，空气检测亦都运作正常，毒素合乎标准。红隧听朝早5:00重新通车，九巴听日头班车起，过海巴士路线恢复正常服务。另外七条改道东隧的路线，包括 101X、108、111、116、118、118P、182会恢复行经红隧，并且会加派外勤人员协助乘客。而新巴城巴的所有红隧日间路线会由听日头班车起恢复原有服务，通宵路线会在星期四头班车恢复服务。人称占旺女村长不畏婚，涉嫌在2016年大年初二晚在旺角参与示威骚乱，协助其他示威者掘砖以及是向火堆投掷物件，早前被裁定两项暴动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年10个月。警方对判决表示尊重和欢迎，认为对社会发出明确信息，任何人用暴力方式表达诉求都是社会不能够接受，相关人士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上刑责。警方说被告即使没有做出一些实际袭击警员的行径，但是根据法庭所说，只要联同其他人有共同目的感作出破坏公安的行为，已经属于同类犯罪，法庭亦都将会一视同仁处理。阿尔巴尼亚发生6.4级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6个人死亡，百几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接近4点，震央位于首都地拉那西北大约30公里，深度介乎10至20公里，大批民众跑到街上。近岸城镇都拉斯损毁最严重，地质部门形容当地受到自1926年以来最强地震侵袭。军队在一间3层高的酒店找到3具遗体，而在邻近的城镇，一个50岁的男人由单位跳下去逃生的时候跌死，另一个人被倒冧的瓦砾压死。当地传媒说地拉那以西一间餐厅被摧毁，军人协助搜救。在北部，由于输电站受损，至少3座大厦电力中断。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咧兩單交通意外啦。咁先講咧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月虎山道咧中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排到去啟業村嘅，就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啦，近住虎山道嘅中線咧就有交通意外，龍尾就去到啟業村。咁而家影響埋咧偉業街去觀塘道方向咧都係擠塞，龍尾就去到常月道。另外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田圍對開咧快線嘅壞車咧就啱啱拖走咗，而家都仲係塞嘅。龍尾去到博康村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田圍對開咧快線嘅壞車就係啱啱拖走咗啊！咁而家影響到咧獅隧公路去九龍方向都仲係慢車，龍尾去到博康村。隧道方面啊，东隧去九龙方向咧仍然挤塞嘅，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啦。咁但系其实后少少咧都系慢车，咁啊车龙咧排到去维园嘅。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维园。咁反方向去翻港岛啦，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政府总部。咁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咧都系慢车，龙尾政府总部。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就彩云村。另外加士居道咧去翻观塘方向都是慢车嘅，龙尾就去到骏发花园。港铁方面，大学站仍然关闭，个别车站出入口仍然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其余车站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喺夜晚11:30结束。轻铁方面，751 P 线由706线替代，614 P 线咧就由614线替代，615 P 线由615线替代，61、6761 P、751、614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咧就维持不变。九龙区方面咧，红隧来回方向啦，同埋康庄道来回方向都系仍然封闭嘅。西行道南来回方向不可以转入去畅运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啦，都不能够直入去畅运道。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啱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麻疹传染性高，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未打晒疫苗或者不清楚自己对麻疹有没有免疫力，如果要去麻疹发病个案较多的地区外游，出发前最少两星期就要咨询医生。一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话就不要去了。另外，大家都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啊！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嘅係區議會選舉入邊咧，一啲嘅鄉郊地區嘅選區咧，都有一啲嘅民主派咧係能夠成功咁喺呢啲選區度勝出噶。我哋今日直播室裏面咧請為兩位嘅嘉賓啊，分別咧就係朱凱迪啦，係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今次選區啦，今次區議會選舉裏面咧係帶領咗一個你名下嘅新西團隊咧，咁喺九個選區裏面咧都有八席咧係贏得到噶。咁另外一位嘅嘉賓咧就係方浩軒啦，咁就嚟自一個組織叫做動員18嘅。 成员。咁你哋今次咧就派出咗三位嘅成员咧去选十八乡三个选区咧，就结果三战咧就两胜噶。咁啊，方晓燕自己咧都喺呢个元朗嘅十八乡中嘅选区咧里面胜出噶。大家有咩嘅意见咧，或者想同两位嘉宾倾下偈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咧一齐倾下。不如讲下两位嘅一啲选战工程嘅过程啊，即系回顾翻啦，问下方浩轩先啦，你胜出人吓，咁啊嗱，即系乡郊地区，我哋头先都讲啦，系一啲乡市派嘅势力啦，即系做咗好多年啦，好多都系靠住一啲嘅关系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原居民会好倾向投翻俾原居民啦、啊、嘅一啲咁样嘅选情嘅，你系点样去展开你嘅选举工程啊？ 老实讲，我自己个区十八乡中咧就多咗唔少屋苑嘅，咁所以其实一开始去睇成个十八乡嘅时候，个区系比较容易去入手嘅。反而另外两位成员司徒博文同埋刘俊宇咧，佢哋个区系真系比较多乡郊嘅地方。咁一开始我哋入手嘅时候，都摆喺一啲交通嘅即系总站度先啦。咁即系去睇下大家个反应，然后之后先至真系去。在村道去再做一些宣传。 讲返转头，你哋个动员十八有三位嘅成员出选啦，咁都系年轻人嚟嘅、都系学生嚟嘅。点样组织？点样组织起嚟嘅咧？呢、這个组织 一开始我哋就决定由十八乡中系第一区，我哋决定要去做嘅一个区嚟嘅，因为成个十八乡中其实十八乡啦，咁好大啦，咁由十八鄉中去起頭，咁後屘就覺得一啲議題係真係要成個十八鄉咁樣去講嘅，例如交通其實同一條路啦，或者一啲鄉村嘅預先會獨有啲嘅問題，譬如可能係佢哋水浸啊、垃圾站啊呢啲在地啲嘅問題，其實如果一齊去做咧就會好啲，咁所以後屘就組織咗做完十八之後啦，就決定去出三區咯。 系，咁嗱，你哋个选举工程，你哋又铺排咗几耐咧？ 我哋嘅选举工程由我哋第一次开会七月中，其实到八月先真正去同街坊去接触嘅。咁之后摆街站啦，跟住又搞个几次活动咁样，就去认识下啲街坊。咁到最后即系因为都开始选举期之后，咁都冇得再搞活动，咁都主要真系街站为主，同埋网上嘅宣传，我哋都做得比较多嘅，同以往可能喺乡郊地方唔同嘅做法。 系，咁头先你都讲啦，呢个铺排咗即系可能几个月嘅时间，但系对手系一个真系即系资深嘅一个地区乡市派嘅人士嚟嘅，咁喺个选战咧，即系点样去打落去咧？咁同埋即系譬如近期嘅啲社会嘅事件啊、修例风波啊，你又觉得对于你个选情有啲咩嘅影响？ 我觉得近排嘅事件系令到大家真系关心咗自己嘅社区，同埋会发现就系、是区议会决定去唔查七二一嗰下，大家突然之间发现，其实区议会都系一个好，即系虽然只系一个咨询架构，但系佢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力。当然，其实讲紧同立法会中间嘅距离只系两级，即系只一个两级咁样嘅议会啦。咁其实就即系可以做嘅嘢，未必真系话好多。咁但系大家会去关心，同埋真系要去，真系会开始了解唔同候选人究竟佢哋讲紧嘅嘢系乜嘢，点样真系会帮到自己个社区，或者可以帮到自己咁样。系啊。 補充一下，即係其實九月嘅時候咧，就元朗區議會曾經都有啲民主派議員咧就提出話要去調查呢個嘅721元朗嘅襲擊事件啦，不過嗰時就唔夠票數嚇，咁就被否決咗啦嚇。咁啊頭先都講到話咧，即係你嘅對手係一啲資深嘅鄉事派人士啦，盤踞多年啦。你如何獲得啲選民信任呢？仲要係一位咁年輕嘅候選人啊！ 我諗係真係細心咁樣同街坊去傾偈，有時候佢哋一開始會見到我擺街站，仲要係一個民主派，其實佢已經好反感嘅。咁但係當其實你要禮貌地去同佢傾偈，佢又肯傾嘅時候，其實就會開始可以同佢哋傾到一啲嘢咯。系啊，咁同埋就我谂由网上开始带动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即系有时候真系派紧传单嘅时候，可能网上面都有去流传，即系我派紧嘅嘢，咁呢个都系几 surprise。原来村嘅人都唔一定系唔用， 系咪成功打动到啲村民，即系原居民又好，非原居民好？ 是不是真的成功打动到啲人是本身是支持乡士派的今次选举转头嚟呢？ 我又不敢讲话真的改变了他们立场，但的确是有原居民的街坊跟我讲话，虽然出不到面帮你，但是都会默默支持你，会投我。 原因是？ 原因我想是的确是社会气氛的，就是他们 想有个改变，就算是自己住在村的人，其实他们都会觉得、一个新的人有机会带来一个新的气象，尤其是年轻的一班人。 又想问一下啦，即系有冇试过即系遇过一啲不礼貌或者冲击你嘅一啲选举团队嘅情况出现过咧？ 头几个月其实都算顺利嘅，咁但系到真系选举近嘅时候，就试过有人拎住一个咪啦，咁就即系话我同埋我嘅义工咁样啦，咁即系就跟住然后到当日咧，佢都有再出嚟咁样，跟住就有啲街坊支持我，咁佢就闹埋啲支持我嘅街坊。 嗯，好啦，不如就同朱克迪倾下啦。不过或者我哋都呢个时候都呼吁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啦。如果大家听紧啦，刚才系阿方浩轩呢个元朗十八乡中嘅当选人嘅故事之后，大家咩谂法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啊。朱克迪，你自己就今次叫做组织咗一个你名下嘅新西团队去到参选啦。咁你嘅参选嘅你哋团队参选嘅啲选区咧，就遍布咗好几个区议会嘅，即系荃湾啦、屯门啦、元朗啦都有吓。九个选区咧就有八个胜出，咁当中有啲市区嘅，咁但系都有啲系乡郊，包括即系譬如平山南啊呢啲等等啦，你自己选嘅八乡南啦等等。你自己怎樣看呢？即是你刚才隔离的这个方浩轩就胜出啦，你都有些团队成员胜出啦。新界乡郊的民情是不是真的在你多年的耕耘之下已经即有些不同呢？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些令到整个乡市的系统是要思考第一就是他們如何面對現在新的、政治形勢啦。第二就是他們自己的接班問題咯。譬如說有很多鄉市的選區，其實他那個議員或者他就算他找一個新的人，那個年齡都是偏大的。你都看到他整體那個鄉市其實在那個想法上面和那個人才培訓嗰度係出現咗一啲斷層咯，咁其實亦都係咁樣樣嗰個背景底下咧，我喺大概十年前左右去透過社會運動啊，去開始就進入呢啲鄉郊選區，先至揾到嗰個切入點啫嘛。因為就係如果一啲村民，特別係唔係原居民嘅村民，佢覺得原來鄉議局或者鄉事委員會係冇照顧我利益嘅喎，佢係反而連結埋嗰啲地產商啊，連結埋啲政府官員嚟去欺負我哋喎。咁我哋呢啲外人其實咪先至有嗰個機會去埋位啊嘛，所謂。咁呢件事我覺得今次嗰個選舉就更加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俾到整個鄉事派咯。咁第一，我認為其實鄉事派咧唔係 default， 即係唔係一定係要親建制嘅。其實鄉事派或者村民裏面好多都係支持民主嘅，只不過好似方浩軒所講啦，佢哋就叫做唔出聲嘅，即係好似因為佢係少數派，所以就要靜雞雞咁樣細細聲耳邊講話支持你咁樣，但係就唔夠膽出嚟變成一個網絡或者組織，去變成一個真嘅選擇去俾啲村民揀啊嘛。咁我覺得我哋呢類人就變咗一個好似一個催化劑或者一個媒介咁樣。我哋動出嚟之後咧，就令到有啲嘢可以黐埋嚟啦。黐埋嚟之後，到底未來係咪會形成一個再大啲嘅力量，去到影響鄉事派？或者整個鄉議會佢自己對自己嘅諗法，或者佢嘅組成會唔會更加開放啊？啲資訊更加透明咧？呢個係我自己其實參選立法會都係呢個政綱嚟嘅。我認為即係其實唔係香港唔係要取消咗鄉議局，唔係話要將啲原居民 嘅所有佢現有嘅權利都剝奪佢，反而就係話如何令到個鄉市嘅系統，第一真正代表到鄉民嘅利益同諗法，第二就係話你作為一個鄉郊，如果你係向緊一個自殺式嘅發展方向去諗成件事嘅話，你根本就係本末倒置噶嘛。鄉郊嘅候選人或者議員應該係保護鄉郊作為佢嗰個本業噶嘛。咁我諗呢啲都係我哋呢啲外人想帶嚟嘅一個改變。咁我發現過去呢幾年，特別係今次選舉，其實都幾突出係有呢個過程發生緊。但係當然好難會幾年之間就完成啦，因為譬如舉個例，我諗呢個黑社會嘅力量確實係喺鄉郊地方係盤踞咗數以十年嘅。好多嘅地產嘅利益咁樣，咁你話啊，我哋不如唔好淨係搞地產啦，我哋搞下環境啊咁樣，搞下老人家嘅醫療福利啊咁樣，咁好多呢啲講法其實係聽唔明嘅，咁如何係發展得到，我諗都係拭目以待咯。 好，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都对于呢个题目有兴趣，都打电话嚟一起倾下，都请两位嘉宾咧带起听筒，我哋一起听听一啲听众来电，又睇下佢对于今次呢个区议会选举，尤其是喺一啲乡郊选区嘅啲选情咧，啲咩嘅睇法啦。电话旁边咧有张小姐喺度啊，张小姐你好， 喂， 系，你好，请讲啊， 系，咁我得嘅， 唔好意思听唔到，请你讲多次。 我哋系平山北嘅，咁我搬咗入嚟都十年嘅啦。咁以往咧，所有呢啲咁嘅区议会咧，一系就自动当选啦，一系咧就乡亲斗乡亲啦，即系都冇得拣啦。咁今次咧有一个后生仔入嚟我哋呢区嚟选啦，咁佢全程好投入、好落力，成日都会落区。但系另外一个所谓嘅现任嗰个咧，真系佢旧即系上一届已经系唔见人噶啦。今年呢亦都是全程不见人，但是竟然呢都可以选到咯。 不过这个选情很紧凑，你刚才讲即是入来参选挑战的就叫梁廷辉啦，民主派的。那么比起呢就是。 罗廷辉 系唔好意思，系咁今次喺选举里面呢只系比输俾现任区议员杨家安呢两票啫。咁都好接近嘅吓。一票啫。 其实佢即是佢嗰啲票系无端端炸人咁样咯，咁所以因为罗廷辉咧喺个 Facebook 度，佢都会一路咁发，即系会讲紧啲选情啊、告急啊，咁之前亦都佢有啲助手啊，亦都俾人打啊，咁样都有喺个 Facebook 度分享咯，咁所以就我哋成条村咧系冇佢嘅 banner 咯，佢啲 banner 系挂喺村外咯。但系都俾人搣曬咯。 今次選舉之後，會唔會都期望即系現任議員就連任啦？會唔會都希望今次嘅選舉都俾多少少壓力俾佢，可以去到回應一下居民嘅一啲聲音啊？ 冇用啊！原本我哋真係唔知道佢係我哋區議員，咁因為我自己有啲村即系屋裏邊啲問題，即系村裏邊啲問題，想揾佢，咁去到佢嘅辦事處啊，當時佢好 hea 噶，嗰啲回應完全都係唔想做、唔想跟咁樣。咁於是我都費事搞佢啦，我自己搞啦。 OK， 好啊，多謝張小姐啊，多謝你嘅電話。聽第二位聽眾啊，有雷先生喺度，雷生， 你好啊， 你好啊，請講。 咁啊，我係呢個錦田區選區嘅選民啊， 係民主派贏咗噃， 贏咗，呢種次贏咗，咁啊，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坦白講喺佢哋點票，大家入去監票嗰一刻，都冇乜幾多個人係覺得會贏到嘅。即係就連佢哋做選團，可能都有啲覺得話，可能真係希望唔好輸得咁樣衰啦咁樣。但係到公佈嗰一刻，其實真係好感動，係好多市民啊、街坊啊咁都俾咗好多支持咯。 你點樣理解呢個選舉結果啊？ 喜出望外，真係。即係我哋有收到啲資料，又話啊，對面貼票有好多啊咁樣，到最後發現。真系我哋嗰边嘅候选人系一票一票咁拉翻嚟，其实真系好感动。我好想多谢阿朱凯迪嗰边，佢哋都有帮我哋搞下啲倾偈会啊，嗰啲咁样，帮佢增加一下一啲知名度咁样。即系有啲街坊行埋嚟，有阵时 收傳單啊，咁樣都會問係咪朱凱迪嗰邊㗎，咁樣好唔好，有冇聯繫啊，咁樣。即係我諗就係大家對民主嗰種追求，再大家互相合作嗰一樣嘢去改變到成個議會嗰種體制。 嚇！呢個嗱區議員就換人啦，咁你對於新任區議員有咩期望呢？ 期望啊，做到自己最大嘅努力。我坦白讲，喺我哋呢区十二年都系同一个区议员，都冇乜点做过嘢。所以其实我谂佢只要加把劲，搞下交通，搞下啲环境，其实应该都好多街坊会支持。 好啊，多谢晒雷先生嘅电话吓。咁啊，两位嘉宾，咁啊，方浩轩同埋朱凯迪喺直播室。兩位聽眾咧都見到即係嗰個區內嘅一啲選舉情況，一啲氣氛係有改變啦。方浩軒啊， 好頭先講到話冇 banner 位呢樣嘢係好大感受，或者區都係咁，即係地政分嘅 banner 位唔多，咁但係見到另一位候選人可能就會可以用盡到村嘅一啲私人地去做 banner 咁樣啦。咁之後其實係即係我諗喺鄉郊地區，其實啲街坊好著重嘅真係交通同埋環境啦。咁所以呢度係真係要多多努力，我哋去做到，因為其實同市區啲嘅地方唔同，未必真係喺公共設施上面村嘅地方未必好需要，因為佢哋自己有自己公共嘅空間。係， 朱凱迪咧點樣睇頭先兩位聽眾嘅 意見？即係 banner 呢咁樣嘢咧，我已經放棄咗噶啦。即係我都係自己手畫三四條咁樣，因為知道冇位掛嘅，都係得啲政府位咁樣。咁頭先阿張小姐嗰個講法，我覺得係好重要，切中咗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有時啲傳統嘅派系咧，鄉事派咧，佢想像一個政治領袖咧，就係一個大佬嚟嘅。嗰、那個大佬咧係唔會係調翻轉頭好謙虛咁樣即係話低聲下氣問你需要啲乜啊？跟住就會好透明啊，跟住又擺街站啊，派傳單啊。佢哋唔係呢一種咁樣嘅公開嘅政治文化嘅。所以咧就會覺得調翻轉頭就係有咩你求我啊，咁就我就用我嘅地區嘅脈絡就幫你擺平啲嘢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幾次嘅譬如我嗰個區啊，因為嘅鄉事派咧都受咗我一啲衝擊啦，叫做其實係即係都叫做開放一啲嘅，但係我覺得這個過程其實始終都要面對嘅。即係鄉事派嘅朋友，其實都要諗下，如果你仲覺得自己係高高在上嘅大哥大，咁就唔需要去面對翻你嘅選民嘅話，咁個結局可能真係你慢慢會被淘汰嘅。就算一個僆仔廿幾歲，佢就係用佢嘅誠意謙虛，就已經打動到一個一個嘅人，咁亦都係好合理嘅嘛。你係人民嘅代表，咁民主嘅制度裡面。边个系要做公仆嘅？其实真系做大众嘅仆人，而唔系做大众嘅大佬啊嘛。呢个系一个好核心嘅，所以我好睇到张小姐观察到个问题，而我觉得我想回应埋后面嗰位先生咧， 雷先生 讲锦田嗰度咧，我觉得而家确实个考验系好大嘅，即系话好多年青人佢唔系好有经验，特别乡事。在鄉郊選區很多人際上面 的挑戰會出現的，你又要吃很多盤菜啊，都不知道請不請你好啊這樣。 咁我正想問呢個問題，即係方浩軒同埋即係朱凱迪團隊啲成員當選咗啦，嚟緊都要落翻去咧，就同翻一啲嘅鄉村嘅代表啊、鄉事委員會啊等等咧，去到去打交道，包括係一啲嘅活動啊、合作啊等等，點樣做落去呢？ 我自己觉得是由一些生活的琐事去跟他们讲起先，即是一开始跟他们讲一些议题啊，或者大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反应会大一点，但是跟他们再实一点说，可能抌垃圾真的要走好远，或者这里的环境真的要改善一下，即是可能这样可以是一个其中一个入切入点。 我就认为呢就。所有我而家有個呼籲，即係所有當選咗嘅民主派嘅鄉郊議員咧，一定要馬上咧係同所有村長咧係有個溝通。你係要 俾佢親口去講翻佢點樣睇你嘅當選啊，點樣睇個社區嘅問題啊。咁飯唔怕食嘅，但係關鍵就係如何喺接受佢哋嘅文化嘅同時，帶到一個新嘅氣象入去咯。 系咁啊，仲有冇咧？即系譬如话系，佢哋会唔会即系会利用到呢个区域嘅平台，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我谂关键就系咧，整个区议会咧，如何去第一就系要将过去可能做错咗嘅嘢翻转头，因为七二一嘅事啊，十七亿桥啊，好多啲例子啦。未来点样民主派作为一个整体，佢去带嚟一个。有個管治的心態是做得好呢、okay. 這個都是關鍵。 今天多謝兩位嘉賓，有朱凱迪和方浩軒在這裡，我們聽一節六點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中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咁而家龙尾分别就系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观塘道嘅龙尾啦，排到去上怡道。另外，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有龙尾噶，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喺桥面灯位。东隧是挤塞啦，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铜锣湾消防局，西行龙尾爱东村，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过去九龙的龙尾就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有一宗的事故就是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教老唯有交通意外，大车多，我们下一节再见。 八升两个半，建设银行六个四毛起跌，中国平安九十一个一升两毫，友邦保险七十九个三毫半跌七毫半，中移动六十一个五毫半跌四毫，信达生物二十九个一升五毫，雅高控股五毫二跌九仙，工商银行五个七毫六升两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中海重工新股、钱塘控股、富裕控股、Sprocom Intelligence、农辉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日成控股、航品生活科技、宏浩国际控股、大唐铜金和沛然环保。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7， 日元 109.9， 日元是 108.95， 瑞士法郎 0.997， 澳元 0.678， 加元 1.332， 新西兰元 0.642， 人民币 7.041， 英镑对美元 1.286， 欧元对美元 1.102， 港金是报13,580 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57.67，卖出价系$1,458.03。港汇指数报106.3，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新田公路方向屯门近住新田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一带车龙系有待消散嘅。咁隧道方面啊，最挤塞咧就系东区海底隧道，来回方向都挤塞啊。去九龙方向咧，而家成条东区走廊都铺满车龙啦。东隧去九龙方向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维园。咁反方向去翻港岛咧都系塞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咁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咧都系塞，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都好塞啊！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隧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都有车龙啦，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翻去启业村。咁反方向啦，观塘道去翻东隧啦，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挤塞嘅，龙尾就都系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啊，咁就系龙翔道去东水啦，近住裕民坊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清水湾道落坪石啦，而家 龙尾就去到顺利村，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啊，近住豪景花园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豪景花园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还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哪里？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熱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How do we say 相当有嫌疑 in English 呢？咁啊，有嫌疑呢，好多时候呢，我哋呢会，尤其是喺 colloquial English 呢，一啲比较口语啲嘅英文呢，我哋会用到一个形容词就係 fishy,F-I-S-H-Y。咁当然 fish 呢个字呢就来自 fish 呢个字啦，咁因为 fish 呢，尤其是呢係唔係好新鲜嘅鱼呢，就係、是、会有少少臭臭地嘅。咁呢所以呢你可以话 something smells fishy。Okay, or you can say,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here。而家好似有少少嘢呢係有啲可疑嘅成分喎咁样。Okay, 或者另一个 expression we can learn is,I smell a rat. To smell a rat. 闻到一隻死老鼠的味道。咁都係同嗅觉有关嘅一个 expression 嚟嘅，都係相当有嫌疑咁解。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区议会选举的结果，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 你而家比03年赢得更加开行，如果四年之后话俾人听你做唔到嘢，咁跟住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反弹？咁你系咪即系真系能够有效地组织到啲人区议会入边咧，做出一番新嘅景象出嚟咧？定系最后好大台冇领袖各自为政？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18新差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看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惩执法， 严惩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邱子勤你好， 啊你好， 嗱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嗱邱子勤咧就系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啦，亦都系一位社会科学嘅学者啦，咁当然都要同你继续倾呢个嘅区议会选举嘅结果啦。嗱今次咧喺区议会选举结果咧就系讲紧民主派系攞到超过80%嘅议席，380多席嘅，咁就系被有啲人就形容为一个民意嘅海啸啊。邱子勤又会点样形容呢个选举结果呢？ 如果你话民意海啸咧，我觉得就有似乎有啲夸张咗，因为咧似乎当然系喺议席嘅胜利上面咧，即系嗰个议席上，当然你攞到80%嘅议席，当然系一个海啸啦。咁但系留意翻，因为区议会嗰个产生办法咧，系一个单议席单票制嘅简单多数嘅形式去选出。咁你留意翻，其实即使虽然建制派又大败啦，但系留意翻。佢哋咧，依然稳守住超过40%嘅得票率嘅， 系 咁呢一个系 民主派嘅得票系讲紧，民主派嘅得票系讲紧56%， 系啊，56%嘅 吓，咁所以嗰个基本咧，即系有啲人形容，建制同埋泛民嗰个得票系4:6之比咧，好似喺今次嘅区议会选举里面咧，仍然系维持住啊， 系啊，即系其实冇话系，当然有，即系喺。个位数字嘅增，即系嘅变动嘅系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民意海啸呢个字眼，咁你可以想象可能，哎系咪俾人误会咗？起码都73%以上啦，系咪啊？咁但系你睇翻嗰个即系双方嘅得票率，其实你建制派系稳守住40%以上嘅，咁甚至大家更进一步留意咧，就系因为今次嗰个投票率上升咗咧，其实喺选票啊个票数上面咧，建制派都系有增长添噶。在绝对数字上面，即其实他们在比例上有一个个位数字的跌幅，但是在即係嗰個總得票嘅票數上面係甚至比上一屆增長咗，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話即係民意海嘯，咁我真係談唔上，因為你繼續其實都係即係佢票數仲增長咗添嘅，咁你點樣講係民意海嘯咧？咁當然啦，因為有呢一個嘅即係單議席單票制嘅選舉制度底下，咁對於即係呢個泛民嘅或者非建制派嘅候選人係非常有利，咁亦都當然亦都得益於今次有超過70%嘅投票率啦，所以造成。咗咧，即系呢个嘅非建制派候选人咧，横扫咗超过80%嘅议席。 不过今次即系泛民能够攞到即系超过80%嘅议席咧，咁有啲人咧都系将佢同埋近期嘅反修例运动咧就连结上一齐，咁就形容咧今次呢个嘅选举咧系一个政治嘅公投，希望咧政府可以再就住咧呢次嘅反修例嘅运动咧再去回应一啲嘅诉求噶。咁但系咧就系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系喺行政会议之前咧亦都系见咗记者，亦都俾记者问到咧系呢个嘅会唔会系？有啲嘅政治诉求喺呢个选举度睇到，会唔会再作出回应咧？咁林郑月娥嘅回应咧，都仍然系讲翻话，即系佢已经撤回咗呢个逃犯修订嘅条例啦。咁至于咧，就系另外有四项行动咧，系做紧社区对话，之前就做过一次啦，会继续做啦。亦都讲到话咧，会做一个嘅独立检讨嘅一个委员会，咁去睇翻咧今次运动咧嘅一啲成因啊。咁睇嚟咧就冇，即系其实都系一啲以前讲过嘅讲法嚟嘅，冇特别就住今次。次嘅選舉咧，再作出一啲新嘅一啲嘅回應。邱子勤又點樣睇今次特區政府嘅回應？ 咁當然即係雖然呢個嘅區議會非建制派獲得大勝啦，咁但係留意翻區議會本身嘅性質，其實只係一個地區嘅諮詢平台嚟嘅啫。咁佢對政府日常施政其實嗰個影響非常之微嘅。咁嗰個政治含量嘅含量或者嘅影響力咁即係唔係好大嘅時候啊，即係即時影響上，咁當然對政府嘅。具体的压力就不会很多的，即使大胆啲讲句，你即系俾非建制派扫晒100%的议席，对政府的压力咧系即系冇乜嘅。你当你话立法会你攞晒100%的议席咧，咁我估林郑就唔系咁讲嘢啦，因为即系政府日常施政可能你攞出粮都成问题，咁但系区议会你攞晒佢都唔会怕你嘅。咁所以大家虽然咧系攞到超过80%嘅议席，喺具体政治压力上面咧，其实就唔系好大。咁当然你话系咪民意嗰个嘅代表？咁当然虽然你攞到80%啦，头先我都提过，其实建制派其实佢都坚守住佢嗰个核心支持者，甚至其实 佢獲得嘅票數係仲多咗添嘅。咁如果政府去咁樣理解嗰個嘅即係嘅嘅選舉嘅結果，其實佢冇乜話好新增嘅壓力。咁當然啦，你話係咪民意唔即係係咪認同嗰個五大訴求？當然其實。即係比選舉之前有多個嘅唔同嘅民意調查，其實多次都講咗五大訴求嗰個嘅支持率，其實佢嗰個支持率其實甚至仲高過今次嗰個非建制派獲得嘅選票嗰個比例添嘅，有啲係咁政府其實佢選擇唔聽啫。啊！但民意其實一向都咁清楚噶啦，有冇今次選舉嘅結果都係好清楚。咁但係政府其實佢唔係講緊民意係咪多唔多人支持，佢最具體嘅對政府嚟講，佢係睇緊有冇具體嘅政治壓力啊！即係如果你要政府接受嘅，咁你咪要加大政治壓力咯嚇。 各位听众听紧节目嘅朋友啦，咁其实你又点样睇今次嘅区议会选举结果呢？又会唔会话真系视为一个政治公投，或者让一啲嘅选民去到表达意见，向特区政府咧再表达一啲嘅诉求呢？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咧，一齐倾下你哋嘅睇法啦。不过有志勤啊，就其实成个修例风波嘅过程之中咧，其实咧都系曾经咧系区议会系被视为特区政府其中一个即系咨询吓，即系咨询居民。諮詢市民的一個渠道，而一些區議會主席亦都曾經在修例風波的期間，以他們區議會的身份就是聯署去到支持這個修例的，咁變咗咧，就係當呢個民主派去到主導咗18區裏面17區嘅議會嘅時候咧，咁第時即係政府要再去即係借用呢個區議會作為一個諮詢民意嘅平台的話咧。佢就可能咧會較多去反映翻民主派議員啦，甚至選民嘅聲音噶咯噃。 係啊，咁啊過去見到咧就係、如果你講緊啲政治性嘅議題咁落到區議會，咁過去都嗰個效用上面咧就被視為係政府嘅啦啦隊。咁當然都雖然佢區議會個實際嘅功能就冇乜啦，但係佢作為地區諮詢平台，咁就通過一堆嘅一啲冇約束力嘅一啲議案或者一啲嘅聲明，咁可能咧就令到一啲政府嘅一啲親政府嘅意見，咁啊製造一種輿論啦，好似好多地區嘅聲音都係支持政府，咁但係而家有一個咁樣改變嘅時候，咁對政府嗰個輿論嘅機器咧。相對係削弱咗嘅，咁但係其實都係講翻嗰樣啦。其實而家去到個成個運動去到依家為止咧，其實嗰個大家嗰個嘅意見或者唔同嘅民意其實都好清楚噶啦。其實有冇呢一樣咧，其實都即係已經唔會改變到嗰個嘅睇法。大家即係都好明白究竟嗰個嘅道理喺邊度啊。咁所以其實喺就住運動嚟講啦嚇，咁嘅嗰個影響相對係即係唔係好大。咁當然就係長遠嚟講，會唔會林鄭政府或者第時嘅政府有一啲其他爭議性嘅政治嘅東西出現咗？咁當然區議會而家越全面去翻盤咗之後，咁當然亦都會影響咗政府，令到佢少咗一個嘅平台去支持政府。咁但係我覺得個問題就即、是、係本身區議會嗰、那個。本身的基本作用就不在这里，也亦都未必即系为一般市民所重视嘅，因为大家都明白究竟区议会系乜嘢嘅性质。咁当然啦，即系呢个讲紧系过去嘅一啲情况。咁但系因为我哋都即系有好多新嘅素人或者唔同嘅政团都加入咗，咁啊同埋今次好重要就系咧即系全个区议会暂时睇到即系都似乎有可能17區啦，都可能俾呢个嘅非建制派咧会控制到，咁啊可能成个区议会嗰個角色啊，或者功能會唔會因此而改變，而令到佢個政治含量又會改變咧？咁暫時我哋未知道嘅。咁但係如果用過去嚟講咧，咁嗰個嘅能量相對唔係好大嘅啫。 剛才講開呢個建制派嘅一啲盤算啦，咁今次建制派喺區議會選舉裏面，即係有啲人形容為崩盤式嘅敗選啦，咁又會點樣影響建制派嘅部署同埋佢哋同特區政府之間嘅關係呢？嗱，今朝早林鄭月娥咧亦都有提及咧佢同建制派嘅關係噶，佢就話咧。特區政府咧就當然喺好多工作上面咧要得到支持政府嘅政黨人士配合啦。咁而林鄭月娥咧亦都知道咧今次嘅選舉咧就係變成咗反對政府同咧對政府表示不滿嘅議題嘅選舉，咁就對於建制派嘅候選人咧有一定嘅影響。咁但係咧佢就話咧會繼續咧去到同所有有志服務市民嘅團體同埋人士咧都會衷誠合作。嗱，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區議會係掌握好多嘅一啲。 資源啦、一啲嘅地區嘅工程啊、嚇活動啊，咁都有相當多嘅資源咧，係喺區議會嗰度噶。嗱，今次建制派即係流失咗咁多嘅議席咧，咁其實對於佢哋喺一啲嘅地區工作上面，係咪又會有影響咧？咁可能嗰個政治版圖上面咧，就會大改變噶啦，因為呢啲嘅地區嘅區議員咧，好多時亦都係一啲立法會選舉裏面嘅所謂裝腳啦，即係喺嗰啲地區嗰度係負責幫嗰啲候選人拉票啦。咁呢個今次你見唔見到一個政治版圖嘅大改變？ 咁呢個係長遠嚟講係會產生一個咁嘅作用。頭先你提過即係你講緊區議員咁本身自己嘅資源啦，佢辦公室嘅資源，甚至佢通過區議會有其他唔同嘅地區嘅小型工程或者服務，咁可以額外提供到俾啲市民。咁如果而家係非建制派係控制大部分嘅區議會嘅時候，咁當然亦都會有呢個資源嘅傾斜。咁但係留意翻咧，建制派我哋睇翻過去嘅情況咧，即使佢損失咗個區議會議席，其實即係大家明白，即係有北京嘅龐大嘅資源底下咧，雖然佢敗選，唔代表佢會消失嘅，佢會繼續喺度，即係佢有無限量嘅資源，佢可以繼續留喺度，甚至佢會加碼，有更大量嘅蛇齋餅種去俾即係啲街坊嘅。咁所以大家千祈 透過個渠道係乜咧？係 渠道。咁當然你有自己嘅即係。做一啲社區服務，咁人哋我冇咗個議員辦事處，咁我都可以繼續租用其他嘅地方繼續提供服務嘅。咁市民都係好實際噶，我有人提供服務，我就去噶啦，去攞噶啦。所以即係即使啲非建制派你獲得咗議席，你唔好諗住啲建制派就從此唔會存在，佢哋會繼續存在，甚至佢會即係因此又見到咁嘅輸剩兩成議席，佢上運上邊攞更大嘅一個嘅 budget 去做。即係嘅情況係絕對有機會嘅，咁同埋留意翻就係咧，講緊裝腳嘅效應咧，這個其實有用嘅。我估一個情況係建制派佢哋其實嗰啲裝腳或者嗰啲網絡咧，如果要有減少，其實呢個要比較長嘅時間。咁但係我估調翻轉嚟講咧，係對非建制派嚟講，今次咧係多咗資源，即係對方其實就冇少到嘅，但係你就多咗資源，多咗嗰啲新嘅網絡。咁但係問題係。地區的裝腳同埋一啲網絡其實都要時間去經營嘅。咁唔會話你啱啱當選，我哋嚟緊係講一月先至就任噶嘛。嚟緊嘅立法會都好快嚟到啦，即係可能大半年就已經嚟到。嗰啲嘅時間嘅工作係咪已經足夠累積到呢啲嘅新嘅泛民嘅非建制派政黨能夠擴充到嘅票源？嗱，我哋而家講緊頭先講係大約係都唔超過六成嘅，即係而家非建制派佢嘅得票率。咁我哋可以用大約九個月嘅時間，因為佢哋嘅好理想嘅工作擴張到嗰個版圖，令到譬如話推到上七成咧。嗱，我覺得喺嚟緊呢個立法會嗰個地區直選個機會唔係好高嘅，因為你明白呢啲嘅工作咧係細水長流嘅。咁但係如果話呢啲嘅議員能夠繼續咁樣即係心耕細作咁做，之後再後一屆立法會。即係如果仲呢個地區直選，咁可能有呢啲改變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因為咁樣，哇，係好樂觀啊！地區直選咧就哇好多新嘅裝腳，好多網絡，咁就即係好容易贏啦。咁絕對係呢個係幻想嚟嘅。 另一個咧就更加直接咧，對於立法會選舉嘅影響咧，就係涉及咧區議會嘅一啲功能界別議席啦。嗱，而家咧其實有立法會咧有六席嘅議員咧係同區議會咧有關嘅功能界別嚟嘅。咁有一席咧就叫做區議會一，咁就咧區議員之間咧就互相選出嚟。咁而另外咧就有五席咧就所謂區議會二，亦都係大家所成日講嘅超級區議會。咁就係咧就係由15名嘅區議員咧就提名一啲嘅候選人出嚟，再俾全港嘅區議會二界別嘅選民咧去選出嚟。咁嗱，如果而家即係泛民咧就喺區議會裏面452席攞到咧呢個380多席咧，好可能咧呢個區議會一，即係區議員互選呢個議席咧，成為咧呢個民主派嘅囊中物啦。咁至於區議會二啦界別嘅時候咧，咁其實而家嗰個議席上面咧，有2名嘅議員咧就係嚟自民建聯嘅，就係包括係李慧瓊啦，同埋周浩鼎。咁但係咧，今次嘅區議會選舉裏面咧，民建聯嘅區議員嘅議席咧係得翻咧21席啫。咁即係話咧，如果佢哋要15席嘅提名嘅話咧， 民建聯只能夠派出一名嘅候選人去參選區議會議，而其他嘅建制派都係得個位數字嘅一啲議席嘅時候，亦都可能佢哋需要去整合佢哋自己嘅提名咧，先至派到另一啲人出選。咁變咗民建聯今次嚟緊區議會嘅時候嚟緊立法會嘅選舉嘅時候一啲區議會相關嘅一啲議席就可能佢哋嘅選舉策略要重新部署啦。邱子勤。 其實就即係驟眼睇啦，咁當然頭先你提過嗰、那個即係區議會嗰個第一功能組別，咁基本上都應該係即係呢個非建制派嘅囊中物嘅啦。咁但 係而家就劉國芬啦，嚟自民建聯嘅嚇。咁之後就佢相信就會變咗係民主派佔優嘅區議員咧，就係主導呢個區議會一啦。 係啦，咁就另因為佢哋係即係互選產生，咁因為呢個非建制派獲得呢個絕大多數嘅議席啦。咁但係問題至於嗰五席嘅超級區議員嗰個議席咧，咁其實你留意翻，如果按翻今次嗰個比例啦，嗰個得票比例，其實你建制派大約有四成到，其實佢哋五席裏面，佢哋其實比較有條件係穩守兩席嘅。咁但係而家剩翻民建聯有21席嘅區議會，咁工聯會有五席。咁而家剩翻而家有即係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咁李慧瓊同埋郭偉強，咁其實咧。民建聯佢自己15席，即係15个提名啦。咁佢有21席，咁即係仲有6个嘅即係剩餘嘅提名。咁啊過俾工聯會，工聯會自己有5，咁即係加埋咧已經10。 都仲爭啲噃。 其實爭四个嘅提名，咁其实如果你争4个提名，你问其他建制派政党，咁喺西环叫声搞掂噶啦，呢个系绝对冇问题嘅。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即系而家因为咁样咧，就打沉咗佢哋建制派喺呢个超区嘅部署咧，完全唔系嗰个情况嚟嘅。佢哋基本上有比以前难。即係冇以前咁方便，但係你話令到佢哋出選都出唔到咧，絕對唔係。咁佢派到兩個人出去咧，基本上佢即係攞翻兩席，絕對冇問題。咁反而咧就係而家區議會嗰、那個即係非建制派有咁大嘅進帳咧，反而係令到泛民啊，即係政團喺嚟緊嘅立法會嘅地區直選。在比例代表制下的部署是非常之困难的。因为它本身有大家有新的政团可能会加入啦。旧的传统政团因为今次那个得票大幅上升啦，我讲区议会议席，咁可能力都令到他们的部署或者他们的盘算呢就有比较乐观的想法。咁令到他们之间的协调呢或者配票就非常之困难。咁这个要留意一下的。 嗱，我哋讲緊嘅就係区议会选举呢对于将来政治形势嘅影响啊。电话1872311。 在台北，蔡英文总统回应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社交网站质疑案件是民进党利用冒牌共谍操作影响选举，表示案件是国际事件，相信没有一个台湾政党或任何人有能力自导自演，呼吁外界不要政治化。蔡英文表示，目前调查单位正在调查案件，认为现时不需要妄加揣测。蔡英文說，大陸介入台灣選舉或滲透台灣社會時時刻刻都存在，韓國瑜身為總統參選人對這件事要有清楚的認知，亦都希望台灣人對這些事情亦都能夠有所認知，同時要注意民主不是天跌下來，是需要被捍衛。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验证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喺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过去九龙咧相当之多车噶，东行嘅龙尾排队铜锣湾消防局，西行龙尾咧就喺西湾河文娱中心，东隧过翻香港咧就更加塞啦，龙尾排队观塘绕道接近丽晶花园，而家西隧过去九龙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由于交通繁忙，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 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东行上去狮隧啦，有少少龙尾噶，龙尾喺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挤塞，龙尾德宝花园。伟业街去观塘道的龙尾就接近上月道。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就在圣若瑟英文中学。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后些少近住彩虹村那段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是排到去浙江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都是车多挤塞的，龙尾过了博围。至于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的意外清理好的了，车龙已经消散了，交通回复正常。丁九桥返屯门方向桥面都是比较多车一些，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黄锦慧，伤到13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袁佩珊，伤到5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张家荣，伤到5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冯查莲，伤到7岁和4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何佩利，伤到12岁女儿、8岁女儿和10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家贤，伤到12岁女儿、8岁女儿和10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郑以心，伤到1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冯广荣，伤到1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温佩玲，伤到1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何信成，伤到1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吴泳仪，伤到6岁和5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玉莹，伤到9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嘅就系区议会选举之后嘅一啲全港嘅政治形势啦，对于立法会嘅影响等等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有谭先生喺度啊，谭生。 你好，你好，陆先生，你好， 系，请讲下。 啊，另外嗰位系邱先生系咪？ 系，冇 错吓，邱志勤。 系，我想讲嗰就区议会嘅最大定义咧，就系嗰117个选委嘅。 嗯， 依个系一把刀嚟嘅，你系揸住依个 bargaining power 咧，同阿爷讲数就可以俾到压力嘅。你话冇政治影响力咧，我系唔认同嘅。唔知你阿邱生点睇咧？ 啊，你讲得好啱啊！呢个117席咧系非常重要，咁但系咧留意翻，因为咧即系呢一个选委咧唔系即刻产生噶嘛，系要等到下一次嘅选委会嘅选举。咁但系我当然我估即系我讲嗰个政治嘅压力系讲即时个压力，因为你明白咧，即系林郑政府咧咁佢。 只係睇眼前嘅嘢嘅啫。咁所以咧，即係我當然呢117席而衍生出嚟嘅選委會嘅委員咧，當然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但係即係我個講緊係即係喺即時嗰個效果上面咧，即係政府未必因為今次嘅即係建制派敗選而會。啊，即系正面咁去回应嗰个所谓五大诉求。 谭生期望，即系或者觉得咧，即系如果选委里面有117席系民主派，多咗呢啲区议员做民主派做选委嘅时候，有啲咩改变？ 你系接近差唔多500嘅票噶啦，因为你之前有300多票噶嘛。 嗯， 就你再睇嗰个功能组别同埋喺某啲特别嘅专业界别咧，争取多啲选委咧。是可以达到600票的、 okay. 对那个、特首选举是很有影响的。另外還有一样东西、就是你记不记得反中条例那18个区议会主席就签封同意信现在是没有了这个橡皮图章的。你政府怎会没有政治压力的他还可以乱咁拎区议会来做橡皮图章说、人通过人赞成呢、 明白，好多谢，OK， 多谢谭生嘅电话吓。邱子勤啊，或者同我哋睇翻而家选举委员会啦，咁佢就负责选出行政长官嘅，咁啊总共有1200席啦，嚟自四大界别啦，咁当中咧政界咧就系117席咧就嚟自区议员嘅，包括咧就系57席咧系港九区议会啦，同埋60席嘅新界区议会噶。咁而家咧就系民主派去到主导翻区议会嘅议席嘅时候，会唔会呢117席全数都归于民主派咧？咁嗱，上次咧喺选举委员会上届选举啊，特首选举嘅选举委员会咧，咁就有320多席咧系属于民主派。如果再加上即系如果能够保住呢320多席啦，再加上将来咧呢个区议会选举咧系呢个117席都系民主派的话咧，咁有啲人估计咧就大概有450席。是会是民主派的选委啦，咁啊虽则都未过半吓，咁但系咧就认为咧可以左右大局，成为一个造王者，你点睇咧？ 都系呢个嘅合理嘅分析嚟嘅，因为本身过去你明白建制派特别喺行政长官选举上面，即系你由上次唐营梁营去到曾俊华、林郑月娥，其实佢都有内部都好激烈嘅竞争嘅。咁你留意翻即系如果今次因为有呢次嘅区选嘅作用啦，令到即系整个117席嘅选委落晒喺呢个即系非建制派嘅委员上面。咁加上之前我哋用上一届即系现时嗰个选委会嗰个嘅情况就327席嘅，咁加埋117席，咁即系话即系系有450个委员咧。是北京唔能夠直接控制，咁當然啦，嚟緊會唔會再有上升嘅空間，就視乎下一次嘅選委會選舉會唔會呢啲嘅泛民會唔會能夠再攻下多一啲嘅議席，咁當然呢、這個大家明白啊，係呢個幅度係有限嘅，因為本身成個選委會四大界別嗰設計咧，就係本身就係希望係令到呢啲嘅即係北京唔能夠控制因素減到最少嘅，所以呢個咧增長嘅空間係有嘅，但係唔會太多，咁你。我頭先即係聽眾講話，會唔會即係直逼去到600席咧？咁我估呢一個就非常之困難嘅啦。咁但係留意翻就係，雖然你非建制派喺選委會攞唔到過半數，但係由於頭先講啦，因為本身建制派係佢哋自己都唔係完全係即係一條心嘅，咁啊，所以如果能夠當呢啲嘅泛民嘅非北京唔能夠直接控制嘅委員。去到400-500个嘅时候，其实就变相鼓励咗其他嘅委员独立行使佢哋嘅独立意志，去决定即系嗰个行政长官，特别系喺呢个投票嘅阶段，一提名咧就大家就知道嘅。咁但系去到咧即系去到最后投票嘅时候咧就暗票嘅。咁呢个咧就北京就好担心，会唔会啲人咧最后咧就提名啊投名啊北京啊默许嗰个，最后投票就投俾另一个。咁同埋亦都係去到450个嘅时候，咁当然亦都係令到即係增加咗呢个嘅一啲北京未必祝福嘅人士，起码入到场嘅机会啦，係咪先？即係因为有提名嘅阶段㗎嘛。咁所以亦都增加咗嗰个成个行政长官嗰个选举嘅竞争性嘅。 嗯。好，我哋嘅电话係18723111，再听听听众嘅电话先。有叶先生喺度。 系你好啊， 就 邱生系啦，咁就我谂对于头先讲嘅117个选委呢一个嘅即系愿望咧，我谂好多香港人都希望嘅。不过咧，我自己有啲担心，其实所有嘅选举落闸 其實過往都試過就係 DQ 啊。雖然話佢未必會 DQ， 即係區議員。咁但係咧，去到選委會，我唔知道係咪可以用任何嘅一啲嘅所謂人大釋法嘅方式，去將嗰個116個選委咧加入一個叫做即係唔可以支持港獨啊諸如此類。咁跟住又再用一個即係有過往容開嘅方式咧，就係即係懷疑或者係即係確認某啲人係即係支持港獨，所以咧就即係褫奪咗佢嗰個選委咧。嗰、那個參選資格，咁呢個係我覺得即係有個好大嘅變數喺度。 OK， 好啊，多謝你葉生嚇。邱志勤有冇呢個擔憂啊？ 咁我估 DQ 呢個咧就長期就成為咗香港政治人物個政治生態各個平各個嘅層面嘅一個刀啦。咁大家都好擔心，可能即係甚至北京都未必諗到呢、這個這個方法。咁大家都已經諗咗唔同嘅方法。咁似乎當然呢個都係有呢個嘅可能性。大家明白，即使冇呢啲嘅現時冇呢啲規例，冇呢啲做法，咁北京都可以引入呢啲新嘅做法嘅。咁所以大家都當然啱啦，都係講得好啱。即系我哋未去到最后都未知道，咁但系当然，但系我哋都未必希望见到呢个情况出，因为咁样系会对香港整个嘅即系选举制度带来新嘅冲击嘅。 我哋电话18723111，休息一阵，翻嚟再倾啊。 如果你有机会做电台节目，你会想？ 我会想试下做广播剧，带大家认识唔同嘅宗教。 I would like to produce a radio show promoting diversity or any program that will help the ethnic minorities。 我可能会想做关于精神健康嘅节目。 想得出，讲得到，开麦制作你嘅电台节目。 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属于你嘅开麦机会。网上申请 cibs.rthk.hk。 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是什么来的？ 卫生署设立的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方便有意捐赠器官的人自愿登记，令他们在身故之后捐赠器官的意愿得以记录。名册可以给相关的医护人员和捐赠者家属知道他们捐赠器官为爱人间的心愿。 今日卫生署器官捐赠宣传车会去到湾仔轩尼斯道150号近修顿中心门口，一起去支持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邱子勤喺度。邱子勤啊，睇翻今次嘅区议会选举结果咧，咁其实有好多咧系所谓素人啊，即系一啲冇政党背景啦，或者系一啲从政经验比较浅嘅一啲人士咧参选咧，而且得到当选。咁当然啦，呢个嘅定义下咧，去到统计咧，即系唔同人可能得出唔同嘅素人嘅数字啦。究竟今届有几多素人参选咧，有唔同嘅定义啦。咁但系，譬如话有啲嘅传媒去到统计咧，都见到咧今届嘅选举咧，所谓政治素人嘅得胜率咧，都系超过70%吓，咁啊变咗有好多一啲咁样嘅候选人咧，就系佢冇政党背景，冇从政经验咧，就咧即系一击即中咧，就成为咗今次嘅区议员啦吓。咁啊，但系阿邱子勤，你又点样睇呢个嘅情况咧？佢哋系咪真系可以有足够嘅知识同埋经验去到担任一个区议员嘅工作咧？佢又喺呢个区议会里面达到乜嘢嘅角色咧吓？ 咁喺一個嘅即係所謂素人或者從政經驗有唔係好多嘅人士啦，人今次能夠勝選獲得呢個區議會嘅議席，咁但係留意翻咧就即係喺過去譬如其實2003年都係有一個類似咁嘅情況嘅，咁一啲人士係因為即係當時嘅一個即係爭議啦嚇，就令到咧大家有一個即係政治嘅議題就成為咗主要嘅考慮，咁亦都好多人咧因此係勝選，咁之後因為佢哋工作你唔譬如你想咁之後下一屆嘅區議會就俾建制派踢落馬啦，咁所以今次大家都要特別留意翻啦，啲素人咁佢哋入咗呢個區議會係咪個心態？因為佢哋可能好多咧就係因為政治，特別而家過去幾個月嘅反送中條例嗰個運動而去即係參選。咁究竟佢哋係咪有足夠嘅即係心理準備，或者去期望係喺地區度去即係做一個服務呢？因為本身留意翻，雖然即係可能好多選民今次投佢哋嘅時候咧，可能係因為即係政治議題，咁但係去到下一屆換屆時候咧，咁到時可能即係嗰個政治議題或者個爭議淡化咗嘅時候，咁大家可能啲選民又會翻翻去講翻即係具體嗰個地區服務，因為本身 區議會個根本性質係一個地區性諮詢組織。咁嘅時候，咁佢哋係咪真係能夠做到咧？咁我呢個係一個問題嚟。 我哋电话1872311啦，对于今届区议会选举，有啲所谓政治素人啦当选，甚至击败一啲建制派嘅重量级人物，又有咩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咧系被视为素人嘅当选人啦，系观塘区议会月华选区嘅当选人梁海晴啊，梁海晴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就25岁啦，咁就报称系独立民主派，亦都系得到民主派嘅支持咧，去到出选呢个观塘月华选区，就击败咗咧就当区嘅现任区议员徐海山，咁你系赢佢咧400票左右嘅，你点样睇你自己嘅选举结果？ 因为本身我哋都我自己嚟讲咧，其实系对呢个胜利咧系冇一个预测嘅。因为本身我哋上两届嘅数据啦，其实我哋系输紧1000票，咁所以反映出咧，其实建制派嗰个铁票个票源咧系非常之稳阵啦。咁就系因为今次呢个运动啦，咁促使咗成个大环境有个改变，如果唔系都冇办法可以成事啦。同埋我覺得今次呢個區議會選舉唔單止係選一個區咁簡單啦，而係一次即市民對林鄭政府啊同埋建制派一個好重要嘅表態，所以先至令到我哋呢一班嘅素人有咁嘅機會可以去成事，因為始終我嗰個區月華區咧現任嘅區議員咧，其實係做咗12年啦，3屆啦，如果係我落區僅僅5個月嚟講咧，係基本上係冇辦法去可以得到咁多街坊嘅支持。始終區議會可能街坊佢哋會着重翻一啲民生方面嘅事務啦，咁所以就未必係會投俾一個素人，就好似我哋上兩屆嘅一啲參選人士咁樣。咁所以今屆呢個結果都係好出其不意嘅，對於我嚟講。 系，咁即将进入区议会啦。咁你自己有咩嘅首要嘅工作咧？你会关心咩议题咧？ 咁我哋本身观塘区议会上一届咧就通过咗嗰个5000万嘅音乐喷泉拨款啦。咁我哋都再希望咧，可唔可以睇下将呢个同意可以再去撤销咗佢啦？咁咧，另外我哋都希望可能喺观塘区议会咧。盡量可以選翻一個可能民主派嘅主席同埋副主席咧，去令到本身區議會嗰個生態咧係有一個改變。咁另外我哋都希望可能係喺未來嘅日子咧，我哋會可能出一份嘅聲明啊，甚至係想去加強對政府嘅施壓，去成立翻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去調查翻可能。呢排嘅一啲警報嘅問題啊，咁樣嘅，咁都希望可能喺啱啱上任嘅呢幾個月咧，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樣咯。 嗱，你就係一位年輕嘅當選人啦。咁其實你將來咧，就係喺議會裏面咧，都可能要同好多嘅一啲地區組織啊，或者係居民嘅代表啊，去到合作嘅，或者要同好多政府官員咧，要去到合作溝通噶。你自己點樣睇你自己咧？你點會點樣點樣去做一個區議員咧？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都係咧，你要有咁嘅心機去同街坊去交流啦。就正如我哋月華街呢度，其實係一個私樓區啦，有即係全部都私樓嚟嘅，有38個法團啦。咁所以我希望就係喺嚟緊嘅日子咧，會同法團打好嘅關係啦。始終如果你要做一啲宣傳啊，或者去接觸街坊咧。其实可能对他们的法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啦，很多东西都要去跟他们去反映啊，这样才可以去接触到街坊这样的。那另外除此之外就觉得始终可能区议会的区议员的职责呢是去帮街坊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啊环境啊，这样是居多的，就是他们的 expectation 在这里啦，始终。咁所以我就希望係嚟緊係會多啲落區啦，咁就係多啲接觸佢哋，因為始終我自己係贏最佳只係400票啦。其實下一屆嗰個區議會選舉可能嗰個投票率 一跌嘅话咧，我都会即刻落马啦。咁所以都希望着重翻喺民生方面，咁其次先至再去宣传我哋自己一啲民主嘅理念俾自己嘅社区咁样咯。 嗯，讲翻你个选举过程啦，咁其实你系几时开始去决定参选呢一个选区咧？咁同埋你自己喺选举过程之中又遇上过咩事咧？ 可唔可以再重复一次问题？ 你几时系决定去参选呢个嘅选区？你做过啲乜嘢？同埋喺选举过程之中遇过啲咩事啊？ 系我系由六月中开始有谂住接触即系呢个今次呢个议会嘅，因为本身就系一路都有去参与游行示威啊咁样嘅，咁就发现其实政府完全系冇回应我哋嘅诉求啦，咁就觉得。其实我本身是生活在这个很自由的社会，但是好像现在的感觉呢，好像是完全是香港对我来说很陌生。之后就有想过，其实如果是我们想延续这场运动，那是不是用其他的方法去继续帮手，因为始终自己未必可以走向向前。那还有见到一班的年轻人，那给我年轻的一啲未來嘅棟梁，佢哋即係要犧牲自己嘅前途，將來去幫我哋呢班成年人去爭取。咁我覺得係我自己係身為一個喺香港長大嘅成年人，係覺得責無旁貸。咁我覺得即係就算我唔可以企到最前，我都應該去出我自己任何嘅力量去幫手。咁所以就同一班觀塘嘅街坊一齊開會，咁就發現咗白區嘅問題啦。咁就決定咗我今次即係促成咗今次參選。咁其實參選嚟講有遇到都好多問題嘅，因為始終觀塘係一個老區啦。咁好多街坊都可能係所謂比較藍嘅街坊啦。咁其實可能對於我自己宣傳啦，都係有啲阻滯嘅，因為始終自己落區唔耐啦，咁要令到佢哋去對我有一個信任啊，或者係。见到我啊，咁样都系有一个困难喺度嘅，咁同埋可能就会遇到一啲暴力嘅问题啊，或者一啲言语上面嘅一啲骚扰。 你自己曾经被袭击过系咪啊？ 系。 吓，咁嗰次嘅事件对你嘅选举工程同埋即系你嘅工作有咩影响？ 系因为本身我哋自己摆街站可能都系得我或者多一个人咁样嘅，咁但系经过咗个袭击事件之后咧，咁都要先揾多啲街坊义工咁样先至去再摆街站。咁变相其实咧，可能落街站嘅时间系减少咗嘅，有一排即系啱啱受袭嗰一排。咁但系都即系经过呢个受袭事件之后咧，都有好多街坊就表态话即系要加油啦，即系多谢。佢哋嘅支持咁樣嘅我，咁另外就係、是，但係咧對可能另外方面咧，就有啲街坊就會話我係扮嘢啊，或者又係用其他一啲嘅言語暴力去即係話我啊，咁都係多咗咁樣嘅情況出現咯。 最後一分鐘啊，想問埋你咧，就係而家。民主派咧就喺區議會裏面佔優啦，你屬於觀塘區議會啦。你又預計即係呢個政治形勢可以為呢個區議會帶嚟咩嘅改變？ 就係正如我所講啦，我就希望可能呢一屆嘅區議會係可以換做一個民主派嘅主席啊。咁所以好多議題上面咧，都我諗係可以係民生嘅議題咧，可以好快咁通過，因為之前咧區議會成日因為就係一啲建制派去把持壟斷就。搞到流會啊，或者係通過咗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搞到我哋而家可能下一屆就睇下有冇咁嘅情況可以去阻止到咁嘅音樂噴泉咁樣啦。咁、 okay, 所以都希望係會有一個改變喺度嘅。 OK， 好啊，多謝曬梁海晴啊。梁海晴就係觀塘區議會嘅月華選區當選人，咁佢咧就係一位政治素人啦。咁就落場擊敗咗現任區議員徐海山嘅。我哋電話1872311，聽完新聞之後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封闭超过一个月，一个星期之后将会喺听朝5点重开。 隧道全部四条行车线所有收费通道同步开放，但未能以信用卡付款可以使用八达通。所有红隧日间巴士路线听日头班车起恢复原有服务。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表示，连日嚟动用800人，花了100小时完成抢修，与警方沟通和风险评估之后，认为已经安全。隧道管理公司已经检查抽风系统，空气检测运作正常，毒素并没有超标。对于理大仍然被警方包围，张建中表示与开通红隧无关。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再被示威者破坏，张建中说希望示威者不要与市民对着干。有司机形容红隧重开是好消息，但有立法会议员担心重开初期交通仍然挤塞。理大管理层和救护员朝早到校园搜寻留守者。副校长魏炳刚表示，在学生会大楼附近找到一名18岁以上的女留守者，她身体虚弱，情绪亦都不稳定，劝喻她离开。她认为还有其他人躲藏的可能性不高，又说不同楼层有出不同程度的破坏，亦发现危险品、化学品和汽油弹等等。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表示，警方的安全小组会在合适时间先进入校园，如果校方成功劝离留守者，警方就不会出动。而校园卫生情况越来越恶劣，饭堂的食物出现大量乌蝇和蛆虫，有留守者表示暂时仍然会继续留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区议会选举结果，她说市民已经发声，不希望再乱下去，希望香港回复安全城市，市民如常生活，齐心协力为经济困难和民生一起工作。对于民主派大胜，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五六个月的社会暴力不断升级，今次选举见到不少市民希望透过投票展示对暴力的不满，希望回复平静。至于修例引发的诉求，他说已经宣布正式撤回修例，目前最重要是尽快启动他提出的四项行动，包括同社会对话、分析动荡持续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方法。林郑月娥又表示没有被中央要求就区选结果问责的指示，承认今次选举变成对政府的不满，建制派当然受影响，政府会继续与不同建制团体合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北京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已经就不实报道向路透社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路透社秉持真实、专业、负责任的态度，立即停止传播不实消息。公署发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管香港局势如何变化，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仍然挤塞嘅。咁特别系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去到维园；东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去到维园。咁反方向去翻港岛咧，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重复一次啦，东隧咧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维园；反方向去港岛咧，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嘅。而西隧去九龙方向咧，而家都仲系塞，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咁较早前咧，中环湾仔绕道交通繁忙啦，去上环方向曾经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已经取消咗啦。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都仲系好塞啊，龙尾去到彩虹间坪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系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咧前少少嗰段开始塞，咁啊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晶花园嘅，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咧前少少咧就一段开始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咁另外啦，观塘道去翻农场道啦，近住启业村呢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 观塘道咧去翻东隧方向咧，而家只系车多少少，冇塞噶啦。咁啊，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区议会选举的结果，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 你而家比03年赢得更加开放，如果四年之后话俾人听你做唔到嘢，咁跟住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反弹？咁你系咪即系真系能够有效地组织到啲人区议会入边咧，做出一番新嘅景象出嚟咧？定系最后好大台冇领袖各自为政？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1872311繼續講講咧，就係區議會選舉嘅結果。咁剛才都講到啦，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咧，咁又係好多嘅一啲政治素人咧，咁都係勝出選舉嘅，兼且咧係擊敗一啲嘅資深嘅建制派嘅區議員啦，又或者係啲雙料嘅立法會議員啦、區議員咧，都係咧係俾啲素人咧去到擊敗咗。咁咧剛才咧就訪問咗咧一位素人啦，就係喺觀塘區嘅月華選區當選嘅梁海晴。咁佢都讲到话咧，就系佢都意识到咧，其实佢都要做咗当选咗之后咧，都要继续做呢个地区工作，咁以免咧就系将来咧就系再一次换届选举嘅时候咧，咁可能因为地区工作做得唔好咧，就会落败。咁啊，邱子勤，其实呢啲嘅素人咧，你对佢哋有咩嘅即系一啲嘅预计咧？即系佢哋系咪能够真系喺四年之内，即系完全可以从一个零经验嘅从政者，去到做到一个全职嘅区议员啊，可以做到一啲地区工作咧？ 嗱，跟住頭先好似即係頭先打嚟啦，即係都傾翻熟，譬如佢自己嗰個一個作為一個素人，咁其實佢由即係計劃參選都係六月開始去計劃呢個部署，咁甚至係今次勝出，佢都可能係覺得好意外嘅。嗱，咁呢個情況，我相信有不少嘅啱啱新當選嘅呢啲所謂素人啊，都有可能有呢個情況。咁但呢個咧係即係要特別要留意嘅，因為可能佢本身個人生規劃可能諗住入嚟。去即系纯粹系特别去挑战一啲多年嘅盘踞甚至冇竞争嘅选区，咁其实上纯粹可能俾一啲选民希望带嚟一个机会去表达属佢哋嘅意见，或者系起码令到即系唔好令到一啲嘅建制派嘅候选人自动当选。咁但系佢未必有一个心理准备，或者系佢自己可能佢本身嘅人生规划其实唔系谂住投放四年嘅，即系佢可能本身佢自己有其他嘅事情去做紧，或者有其他嘅计划，就忽然之间就当选咗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即系当然会有好大改变啦？咁所以究竟点样去调整佢哋嗰个心态，同埋佢哋之前嘅可能嗰个准备？咁我估都好唔同嘅。咁我估今次有啲比过去为优胜嘅，同上次2003年嘅时候咧，区议会仲有成超过100个委任议席嘅。咁同埋当时嗰个嘅即系泛民啦，当时嘅即系穆德嘅议席都冇今次咁多嘅。咁如果整體嚟講咧，因為今次似乎都好有機會咧，係令到即係17區都會即係嘅區議會都係為呢個非建制派控制到嘅。咁我估一啲比較傳統嘅政團啦，或者有多年從政經驗嘅區議員，我估希望佢哋能夠發揮到一啲嘅即係提攜新人嘅作用啦，同埋係令到咧即係唔同嘅區有一個協同嘅效應。 就幫到啲一啲新人能夠即係去點樣去根植喺個社區度。因為如果你純粹一個素人，如果冇一啲政團嘅支持或者經驗嘅分享，佢純粹單打獨鬥，咁我估喺經營一個選區嘅時候咧係唔容易嘅。咁但係今次因為有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啦，因為攞到八成嘅以上嘅議席，咁我估呢一度係會有一啲幫助嘅，對啲素人嚟講。 系，咁就头先讲到话2003年啦，咁因为大家都记得咧，2003年系香港受到呢个嘅23条立法嘅一个政治争议咧，去到蔓延去到全港啦，咁变咗咧喺之后嘅一个区议会选举里面咧，同样地啦，都系咧系建制派咧喺嗰年嘅区议会选举咧系大败嘅吓，咁但系咧就系之后咧系过咗四年之后咧。又好似咧回复翻以往嘅一个政治格局咁样，即系建制派咧又收回好多嘅失地，咁所以咧头先嗰个问题就系、是，即系究竟今次吓亦都系因为一个政治议题，系驱使到咧好多嘅民主派咧喺今次系攞到议席，咁但系佢哋呢四年能唔能够真系交出一个政绩啊，让到一啲嘅地区，尤其是一啲区议会嘅选民咧，其实好多都系会睇翻一啲地区工作嘅，咁佢哋能唔能够系维持住佢哋嘅扎实有一啲嘅扎实嘅地区工作？让佢哋可以呢个从政嘅路继续行落去咧，吓 系啊，因为始终地区工作咧就系深耕细作，亦都系即系长期嘅先至有一个效果嘅。同埋我头先都强调咧，就系虽然建制派嘅啲嘅候选人或者当区议员而家咧系败选，但系佢哋唔会消失咗嘅。即係我估佢哋可能即係佢哋已經部署緊點樣卷土重來，甚至有更大量嘅資源。即係你而家面對緊，雖然你而家贏得議席，但係你面對嘅挑戰咧係唔會比之前少嘅。所以大家即係如果呢啲咁嘅新嘅素人，大家你即係掉以輕心，咁基本上就會重複過去嘅覆轍，甚至令到啲選民好失望，就係、是、哇覺得你哋啲即係打住即係啲嘅民主旗號嘅，其實就係、是、做唔到嘢嘅。如果你俾人有一個咁嘅標籤咧，即係真係會令到整個運動咧係會受到好大嘅打擊嘅。 嗯，好，我哋又休息一陣咧，轉頭咧會翻嚟傾下咧理工大學最新嘅情況。大家有意見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 2019年投资市场瞬息万变，本地局势未明，2020港股是不是冇运行呢？ 本土业务为主的公司基本上都抵点冧，如果经济会有一个几大的下滑，如果复原时期可能比较长，在香港寻租这个业务的价值呢，其实是打了很大的折扣。 一桶金12月14号周末下午举办2020投资研讨会，找来丰盛金融王国英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星期六问责请嚟前运防局局长、较大嘅公共行政学院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 见你就讲过唔能够期望先评乱后改革啦，政改系咪属于同步做嘅一样嘢咧？ 我觉得未尝不可，但我唔系话咧停止咗动乱唔重要。 若果个831框架继续喺度嘅话，都未必想倾。 特区政府将政府佢嘅前提一定系831，但系泛民主派，我觉得有啲嘢倾总比较唔倾好啲。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资料，西班牙是继柬埔寨之后有最多乱葬岗的国家，这些都是佛朗哥将军在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所留下不能磨灭的伤痕。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位将军严厉打压自己的人民，摧毁西班牙新的民主制度，和建立欧洲历史最长的独裁政权呢？独裁者攻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4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邱子勤喺度，继续讲讲咧理工大学咧嘅情况啦。咁理工大学咧就被警方包围咧，已经系第10日啦。咁咧就系呢段日子以嚟咧，都有唔少嘅人士咧就系尝试进入去啦。咁就系说服一啲嘅留守人士咧离开啦。咁而其实咧，警方都之前咧系话过会做一个即系所谓一个人性化啲嘅处理，和平嘅处理啦。咁就系一啲18岁以下嘅 人咧就登記咗，就讓佢哋離開啦。咁而一啲十八歲以上嘅人咧，咁就會拘捕啦嚇。咁之後咧就再去處理。咁好多人士，包括咧要過往一段時間有教育界嘅人士啦，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啦，一啲嘅唔同政界嘅一啲代表啦，以至理工大學本身一啲嘅教職員咧，都係嘗試過咧係入去到接觸一啲嘅留守者咧，就係希望咧可以說服佢哋離開噶。咁而今日咧都繼續咧會有理工大學嘅人士咧，咁就係進入校園嗰度咧，就係去到見一啲嘅留守者同埋視察嘅情況。咁根據理工大學嗰邊嘅一啲講法咧，話今朝早咧就係派咗係大約50位包括教職員啦、專業輔導員啦、醫療人員啦、社工、保安等等咧。六個小組咧，就係理工大學嘅六個小組咧，就進入咗校園。咁咧，亦都見到咧，嗰個衛生條件咧，係一日比一日差嘅。咁一啲嘅新聞片段都見到啦，包括一啲擺低咗嘅食物咧，開始腐爛啦嚇。咁而且亦都有啲嘅蟲咧，係喺啲嘅食物上面出現啦。咁亦都見到咧，係有啲嘅教職員咧，係接觸到留守者嘅嚇。咁亦都見到佢哋嘅情況咧咁。咁就話咧，理工大學嘅小組咧，就將會進入唔同嘅校園嘅大樓。逐層逐層咧，咁去揾一啲嘅留守嘅人士，咁啊，不如我哋都睇睇咧，係究竟搜尋嘅工作係做成點？佢哋喺校園咧有啲咩嘅觀察咧？咁如果大家有意見，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有理工大學嘅校董會主席林大輝，林大輝你好。 你好， 嗰、那个今日咧就系有啲嘅校教职员咧就系进入理工大学嘅校园去到搜查同埋视察嘅，有啲咩发现啊？ 系啊，因为由于我哋理工大学咧，即系已经停课停工咗好多日啦，咁我哋其实好希望尽快可以即系回复翻正常。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可能一部分留守者匿藏喺校园内任何一个角落嘅地方，但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如果警方进行一个地毯式嘅搜查咧，可能咧适得其反，因为我哋知道而家个警方对佢哋俾佢哋嘅信心好弱嘅，所以我哋今日就做咗个建议，就是、我哋自己学校咧。就組織咗七隊嘅尋找叫協助小組啦，咁每座小組入面咧都有我哋嘅教職員啊、輔導員啊、紅十字會人員同埋啲保安人員咧一齊去做每層大廈逐層逐層去尋找呢啲匿藏者嘅。咁其實我哋今朝由9點鐘開始噶啦，咁到下晝3點幾咧就發現咗有喺一間房入面，即係我唔方便公佈俾邊間房間，喺個房間入面發現一個女性嘅留守者，咁就佢就超過18歲嘅，咁我哋就發覺佢咧就係身體狀況都還好，但係即係比較虛弱啲，同埋情緒啲唔穩定，咁咧我哋就即係當時就係一發現到，覺得都係好事啊，揾到又可以盡量勸佢離開啦。我哋亦都有輔導員喺度，理工有輔導員喺度。咁無奈咧，佢就比較堅決嘅，認為佢自己冇做錯嘢。咁睇言談中咧，我收到資料咧，佢都可能對警方即係有啲即係懼怕啦。咁到7點幾嗰時候，仲係未成功咁勸服佢離開呢個校園。當然我哋多一次同佢講啦，現時咧任何人不管你年歲係幾多，只要你現在咧係離開呢個校園咧，係只係核實咗你個身份啊，咁之後咧就可以離開呢個校園，唔會即時拘捕嘅。無奈佢都覺得話自己係冇做錯，咁同埋咧就亦都有啲懼怕警方諸如此類，咁就暫時仲係堅決唔離開嘅。咁其實今日陸宇光，我想借咗機會呼籲一下啦，即係任何留守人士，由於現場嘅環境其實非常之危險嘅，除咗好多即係危險物品啊、爆炸品啊，甚至乎汽油彈之外咧，另外個衞生條件實際真係好差啦，即係好多氣味發出嚟嘅，其實任何人喺入邊咧，一定係有人身安全嘅問題嘅，唔管你有冇嘢食啊，你本身個整個大環境都係唔好嘅。如果你肯定係自己冇做錯犯錯嘅，而且咧。就為著自己身體安全起見，我覺得最明智嘅做法就係現在咧，我哋陪佢離開呢個校園，抄低個身份證就可以啦。如果你堅持為咗即係怕呢個警方咧，我真係唔需要怕嘅。冇理由因為怕一個人而為自己嘅身體嚟折磨噶嘛。冇理由你怕咗警方，咁你就自己即係折磨自己，我覺得唔理智咯。所以如果我哋聽日再入去嗰陣時咧，我希望呢個留守者咧。可以主動揾翻我哋，因為其實我哋咧亦都將我哋嘅電話留咗俾佢哋嘅，我哋嘅輔導員俾咗電話佢哋啊，留低咗俾佢哋噶啦，佢又接觸到我哋嘅。我覺得最明智就係先出咗嚟先。咁其實 其實我哋都會跟進件事情嘅。雖然佢唔係我哋理工嘅學生，我哋亦都會跟進嘅事情嘅。咁亦都希望佢得到一個公平嘅對待。咁我相信咧，我哋係有能力確保到佢唔會得到，唔會受警方即係擔心嗰啲即係唔公平嘅對待嘅。咁反而我好希望出咗嚟，佢唔出咗嚟，大家知道佢都喺現場睇到整個校園一片狼藉，即係頹垣敗瓦咁樣。如果佢哋再唔出嚟，我哋根本警方亦都唔會退場。唔解封，我哋个校永远咧都唔可以复课嘅，因为我哋学校都有28000个学生等住上课，有几千个员工等住翻工，咁唔可能长期处于咁个状态。特别是现在咧，系好似一个即系露天嘅火药库咁样，因为喺个校入边好多地方，今日我哋呢好多个小组去逐层查，都发觉除咗系好唔同程度嘅破坏之外咧，其实喺唔同嘅地方都睇到好多危险物品同埋一啲汽油弹，亦都一啲武器喺度嘅，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地方嚟嘅。 阿林大辉人，你话咧今日咧就系花咗六个钟嘅时间啦，朝早九六七个钟嘅时间啦，咁就派咗七队人咧去到搜杀啦，揾到一个留守者啦。你預計即係個搜殺嚟緊落去要再花多幾多時間先可以確認到有幾多留守者？係 啦，冇錯啦，即係我哋老實講咧，任何人都係重要嘅，不管係嚟自邊間學校、咩年紀啊。所以聽日咧，我哋會組織再入過去嘅。聽日我哋會再加大人手，因為咧，我哋做呢個尋找工作不能夠夜晚做嘅，因為老實講，我哋啲老師啊，或者我哋工作人員咧，夜晚嚟講非常之危險，因為可能冇燈冇電咧。好容易出事個車種嘅汽油彈大件，只能夠白天做嘅啫。咁聽日我哋可能會去到九隊或者十隊呢隻手呢啲尋找嘅小組嚟嘅，我哋聽日會組織多啲落去噶啦。咁其實今日咧，佢哋呢五六十人咧，其實冇食過午餐嘅，由朝做到晚嘅，即係好多已經好攰噶啦，水都冇得飲，冇辦法。佢哋其中有啲女同事都係廁所都冇去，真係廁所好污糟好剩啦。咁但係不管點樣，我聽日我哋會再重新再組織。今日咧，我哋咧就九點鐘咧開始，聽日我哋可能提早啲再入去添。好坦白。咁點解組織緊咯？目的就希望做到盡快力做 okay, 做到 okay, 做完之後就同警方講，希望盡快解封，等我哋可以回復嚟復收啦。 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學校入面個衛生環境係差啦，同埋發現好多嘅危險品啦。 係啦， 會唔會即係雖然嗰、那個搜尋留守者嗰個工作繼續啦，但係呢啲嘅物品會唔會可以早啲清理 咧？嗱，我諗我哋咧聽日都會做一個好當機立斷嘅決定噶啦。其實我都開咗會，作為我主席咧，我哋都聽日咧，我諗住聽日做完之後咧，我哋都會做一個好清晰嘅決定㗎啦，因為其實我哋已經盡曬力量，如果連續兩日我哋都揾唔到一啲嘢，我哋亦都要做一個決定，究竟點樣處理落去，因為唔可能無限期咁拖落去嘅一件事情，所以我哋相信我聽日我有個決定咯。 其實有冇一個時間表咧？即係希望幾時可以解封翻個校園？ 因為最好琴日解封添，日日都希望早啲解封，但呢個我要同警方去爭取同斡旋，但亦都因為好多啲危險品度，亦都要非常需要警方幫，或者政府啦，我唔知係邊個部門啦，政府幫我移除呢啲咁嘅危險物品同埋呢啲汽油彈呢樣嘢咯。咁問題就係，我諗我哋聽日做咗之後咧，我哋經過兩日嘅尋找之後咧，我哋會做個好嚴肅、好審慎嘅決定噶啦。 咁会唔会有个目标就係话即係希望一月可以开学呢？ 一月可以开，我諗我哋要真係要收返个场之后啦，我哋搵啲专业嘅嗰啲维修队啊或者建筑师啊同我哋做个评估，究竟需要几多时候去复修。当然我哋可以局部开放，亦都可能全面开放，视乎情况。因为我哋今日派入去嗰啲始終都係教書啊、教職員啊，唔係一啲建築系啊，或者唔係一啲即係維修系嘅人員咯，所以好難去評估咯。咁但係我哋呢個日子一定唔會短嘅，但我哋會爭取盡快做好佢咯。但係最希望就早有日警方可以解封，我哋早日就可以收翻個場，然後我哋就係去進行復修。其實我哋而家已經做緊一啲部署工作，包括我哋已經同好多嗰啲叫 contractor 接觸緊㗎啦，即係點樣去一收翻個場即刻進行呢個清潔啊、維修啊。或者嗰啲結構工程點樣研究有冇結構上嘅問題啊？總如此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咯。 係嗱，早前咧，其實警方都出過聲咧，咁就係話希望組成一啲嘅小組啦，咁包括一啲教育界啊、心理學家、社工等等咧，希望警方都有一個小組咧，就進入校園說服一啲嘅留守者離開啊。你又點睇啊？ 從專業嘅角度咧，佢哋無論個談判技巧啊，或者佢哋個尋找嘅能力啊，或者係 搜索嘅能力一定比我哋呢啲高啦，因為我哋啲老師又冇受過訓練啦。但從我哋所接觸嘅示威者又好，留守者係佢哋嘅信心咧，就我哋覺得咧，如果警方入去勸佢出嚟咧，個機會係非常之細、非常之低、非常之低，甚至乎非常之抗拒添。即係好似今日我哋見佢哋都其實過去一段日子，包括我自己亦進過我嘅校園，我哋管理層或者我哋前線好多人，即係我諗都去咗。超過幾十一百入過去，大家都知道，大家對警方嘅信心係低嘅。咁我諗，現在我哋唔係談論警民關係嘅問題，談論最有效嘅方法咯。咁我哋平衡所有唔同嘅利害關係啊，或者評估個暫時，我相信我哋做嘅工作應該比佢優勝啲咯。喺呢個角度嚟睇就。 OK， 咁你又點樣睇？即係近期有啲嘅區議員當選者、新當選者咧，咁就走入去校園同啲留守者去到對話咧？ 其實我就覺得佢哋有個熱誠，同埋有個心係好事嚟嘅。但始終佢哋對現場環境係唔熟悉嘅。校園你話大唔大，話細唔細，而且入面充滿曬呢個即係汽油彈啊，或者危險品啊。咁特別就佢哋好多時都夜晚進入去咧，其實個環境係危險嘅。即係只要任何一個人唔覺意踢中一個玻璃樽，引起爆炸咧，其實係一個連鎖反應嘅。當然佢哋自己佢最早嘅出發點非常之好，但係咧其實個後果其實可大可小嘅。咁即係我希望，即係要平衡好多嘢咯。 係，咁嗱，即係隨住即係時間過去啦，其實留守者咧都見到係有啲係好堅定，即係要勸說離開嘅，都可能已經勸咗離開咗啦。咁留低咧，好多都係意志好堅定嘅。你咁就算係即係你話你自己理工團隊 係啦，你就我哋勸說工作成功，我覺得係喺個總體嚟嘅成功，因為我哋其實已經勸咗成超過1100人出嚟㗎啦，當中仲有300多個係中學生 under 18歲，其實係理工嘅學生都係得40多個嘅啫。即係我哋其實我哋有嘅勸咧，其實係非常之辛苦同危險嘅。但係總體嚟講咧，可以勸到1100個出嚟咧，呢個工作咧，我覺得係總動員去做，包括好多界別人士，好似熱心人士幫手係成功嘅。但現在剩翻嗰啲咧，我覺得佢哋嘅係比較堅決留喺度嘅。咁當然我哋盡一分力去做啦，為咗大局着想，為咗人身安全、人道方面，我盡量去做啦。但其實係個信心上係唔強，可以勸到佢哋。 嗱，如果真係有啲好堅決嘅留守者，會唔會真係考慮強行請佢哋離開啊？ 強唔強行咧，就係唔係我決定啦。咁我哋要睇下個情況。即係呢個其實咧，我相信咧，再拖落去咧，佢哋嘅身體都出現問題噶啦，即係出現問題，因為其實情緒上出現問題。因為我都係聽我哋啲輔導員嘅專業講身體啊，好似其實今日我哋嗰個女性嗰、那個，聽佢個脈搏都係即係唔係好強嘅，雖然佢身體表面冇咩受傷跡象咁，即係其實一日就一日，一分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噶啦，係嘛？咁我諗人都，我哋希望真係佢聽到我哋嘅訪問，聽到我哋嘅發個信息，佢聽日咧可以主動打電話俾我哋，我哋留低咗電話俾佢啦，做個明智嘅決定，做個平衡嘅決定。我諗呢樣嘢咧，佢唔使擔心。即係警方對佢唔公平嘅對待，因為我哋相信我哋所有人都會監察呢件事嘅，啱唔啱？ 好多謝曬林大輝啊，多謝你。 好，唔該曬你。 林大輝咧就係理工大學嘅校董會主席嚟嘅，邱志勤。呢個理工嘅事件都已經係去到第十日啦，咁點樣睇？今次即係好似各方都花咗好多嘅氣力啦，政界啦、理工大學本身啦、教育界啦，都係走入去校園裏面勸啲留守者離開嚇。 其實都幾諷刺嘅，因為其實咧就報警。叫警察嗰个好似校长嚟嘅，咁然后之后有人被围困，就好似搞到我去做咗英雄去劝啲学生，咁但系问题就系大家好清楚，而家啲同学或者啲人士被留守嘅，其实佢哋系因为害怕警方出到去俾人告或者有被施虐，好简单啫嘛，叫警察撤走。咁其实如果各界真系好想帮嗰啲人，请你去用你自己嘅方法同压力，叫警方撤退。你警方撤退，嗰啲留守人士自然会走噶啦，啊！你唔使劝佢，佢都会走，佢匿埋咗都会走。即系而家你将嗰个责任或者嗰个问题就转介喺嗰啲留守人士上，即系呢件事真系最荒谬到不得了嘅。 嗱，今朝早其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喺行政会议之前咧都有回应呢个问题，即系咪究竟叫警察撤离咧？咁佢再次强调啊，呢个一个执法嘅行为吓。 執法唔係咁樣執法嘅，因為問題係即係如果你當時如果有嗰啲人士做得出一啲違法嘅事，你要拘捕佢。但其實以嗰啲人士其實已經唔係喺即係嗰個當時嘅現場。其實你根本上去告佢，其實只係純粹一個政治或者 你一個所謂心理上的壓力。如果去到法庭，你不能夠即時證明那個人做了那個行為，你除了說他非法集結或者參與暴動，其實你告不到他什麼的。即如果法律上來說，即那個入罪率的機會其實不算很高的。因為你不是真，除非你已經見到他那個人，見到他做那一刻那個行為。但是當然如果你知道他，其實你撤退了之後，你可以用其他地方都可以拘捕他的，不需要用這個形式的。 好，今天節目時間夠了，多謝邱子勤，拜拜。